五个成员国结束全部20个章节嘅文本谈判，同所有市场准入谈判，致力明年签署协议。印度认为协定内容冇回应佢哋嘅忧虑，不愿意加入。声明话 ，RCEP 将会显著促进区域未来发展，为全球经济作出积极贡献，并成为多边贸易体系嘅有力支柱。声明提到，印度有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所有 RCEP 成员国将会通过合作，以各方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报道说，不少印度人担心加入 RCEP 之后，将会有大量低价的中国商品涌入印度市场，还有来自新西兰和澳洲的便宜乳制品会扩大贸易逆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4%。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那武建南、沙美建南和香港建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堤建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建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至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武建南和沙美建南吹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建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建南吹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建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462点，升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07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59，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9，加元1.315，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53美元，卖出1509.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同六字居单位，800万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2%，咁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卷号陪住你哋一齐起身嘅，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4至6啊，中级度嘅水平嘅，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多时面对住好多唔同嘅困难，我哋可以点做呢？当然王菲虽然咧就离开咗我哋，咁但系佢一直以嚟咧，佢都系俾人哋感觉咧中意随心嘅，随心去到做某一啲嘅事情，可能会令到我哋有一种意外嘅惊喜、意外嘅收获。当你面对住困局嘅时候，尝试唔好去到不断钻牛角尖谂住佢，尝试下放轻你嘅步伐，放轻你嘅心情，然后用一种新嘅态度去到迎接呢啲嘅难关，放轻脚步，随心出发，咁就可能会所有事情都迎刃而解。揾翻一首嘅作品，都系嚟自王菲好朋友。名叫做 Elton John， 由佢唱出嘅呢个版本《Circle of Life》。 The day we arrive on the planet and blinking step into the sun, there's more to be seen than can ever be seen, more to do than can ever.Done. Some say you are beaten. Some say live and let live. But all are agree as they join the stampede. You should never take more than you give in the circle. 首歌曲原本来自 Lion King 狮子王的主题音乐作品。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新闻报道呢？咁除咗之前咧，沖繩啊，知名嘅古城兼世界文化遺產首里城咧，咁早前被火焚毀之後啦，咁其實喺尋日亦都咧，另外一個嘅地方就係、是、日本啊國家指定嘅重要文化財產合掌村墜落啊，即係我哋香港人最常叫嘅就係白川鄉，咁亦都咧有木屋起火、啊，木屋咧同埋。被日本国家指定文化遗产指定的村落咧，那个合掌村咧，其实只是相距500米好近嘅啫。有目击者就话到啦，咁啊现场火势相当相当之猛烈啊！被登录为世界遗产的合掌村落啊，就是位于岐阜县的白川乡之内。村入边啊，每一处咧都可以见到咧，就系历史悠久嘅一啲嘅痕迹嚟噶，让人感觉得到咧，就系一种传统嘅气息嘅街景啦，同埋建筑物，大自然啊，亦都系相当之靓，配合起上嚟咧，非常之精彩啊！吓，啲人成日话啦，哇，白川乡嗰啲冬天啊雪好靓，其实白川乡咧夏天嘅时候都可以去睇噶。呢个地方1995年12月咧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登录成为啊世界遗产。夏季的合掌村咧就被群山包围，游客咧可以在呢度享受一下自然啊，清新的感觉。自古以嚟日本的屋企嘅家宅咧都是以茅草去到咧就覆盖住屋顶噶。喺白川乡啊，几乎所有的民家都是以茅草覆盖屋顶的地方呢种嘅形式咧去到建造，有一种咧就好似双手合十的感觉的造型啊，所以咧就叫做合掌村。合掌村咧系被群山环绕嘅情况底下，利用有限嘅土地去到种植嘅稻米以及咧就小麦等等嘅农作物噶。呢度咧可以食到好多咧就系精彩嘅山菜，以及咧就系好味道嘅做田野食物啊吓。日本唔系一定净系食海鲜嘅。好啦，去到冬天嘅时间咧，整个嘅合掌村落都会被群山嘅白雪咧去到覆盖嘅，变成咗一片咧就系银白色嘅世界，亦都咧就系非常之适合去到观光。不过咧比较冻咗少少啦。唔同嘅地方咧，都有佢哋自己嘅自然环境嘅，咁所以咧，我哋遇到任何历史嘅时候，我哋都应该去了解佢、认识佢，知道咗个背景咧，就会更加喜爱佢啦。 歪んで傷だらけの春、麻酔も二つに歩いた体の奥底で響く。生き足りないと強くまだ味わうさ噛み終えたガムの味冷めきれないままの心で一つ一つなくした果てにようやく残ったもの隠して歩いた。そのくせ影をばらまいた。気づいて欲しかった。まだ歩けるか。噛み締めた砂の味。夜露で濡れた芝生の上。流行る胸に。 める言葉終わるにはまだ早いだろう誰 一首作品啊，佢个名叫做美津玄师，一位日本歌手，佢一首歌曲叫做《马如鹿》。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生活上边咧，咁啊，当然我哋希望咧，自己嘅生活环境咧，系成日都系干净同埋整洁嘅。咁啊，有啲乜嘢嘅办法呢？特别咧，当屋企啊，如果系有好多地毡嘅时候啦，咁啊，可以点样做呢？上个星期咧就介绍过啦，面对住嗰啲嘅陈年地毡啊，唔系陈年地毡，系嗰啲地毡嘅陈年污渍啊，我哋到底可以点样做？咁啊，但系咧，其实面对住嗰啲地毡咧污糟嘅时候咧，都几麻烦嘅。咁啊，上个星期介绍咗大家咧，就可以用一啲梳打粉啦，去到帮手一齐咧去到清洁。用小梳打粉啊，混合咧一啲搞到佢加埋水，搞到佢变成膏状，然后咧就放喺个牙刷头上边，喺嗰啲污渍上面擦擦擦擦擦，咁其实咧都已经可以好干净噶啦。又或者可以用白醋啊，呢两个方法咧，上个星期都介绍过俾大家啦。不过咧，客厅啊，好多时都有好多嘅固定嘅家具嘅，嗰啲家私啊。尤其是咧，就係梳化之前啊，或者喺個門口側邊個大嘅櫃啊，要清潔咧，的而且確係相當之困難嘅噃。我哋其實咧，現有好多唔同嘅科技咧，都係可以幫下手抹嗰啲陳年嘅污跡，甚至乎係茶跡嘅，可以利用嗰啲科技海綿去到清除一啲咧就比較上污糟嘅陳年茶跡就得啦。可以咧就系用衣架拉成嗰啲棒状啊，绑喺呢个嘅前头啊，前头上面就绑住一个牙刷，可以用嚟咧就清除啊书柜嗰啲罅缝嘅灰尘，亦都可以咧喺前头嗰度绑上咧就削成尖头嘅嗰啲免洗筷子啊，咁样咧就可以刮刮刮刮刮啊，亦都可以去到嗰啲好翘口惨手嘅位置，将嗰啲灰尘咧就刮晒出嚟。如果你用吸尘机嘅时候咧，咁啊而家有啲设计好啲嘅吸尘机，佢哋都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转弯角落嘅地方。不过记住啊，清洁完之后咧，咁啊个吸尘机嗰啲刷啊，嗰啲位置咧都要好好地咧就打扫一下。如果唔系咧，吸尘机都会好污糟噶。好啦， 細路仔就好鍾意呢周圍畫公仔嘅，咁特別呢喺見到自己梳化嘅時候都鍾意呢梳化上面畫埋公仔㗎喎，梳化呢當咗佢係一張好大張嘅畫紙。如果要清洗嘅時候呢，可以喺市面上購買一啲有關於就係清洗譬如衣領呀，專門對付一啲衣領污跡嘅嗰啲噴劑，然後就喺梳化上面呢就噴一噴，然後咧又等佢醃一醃佢，跟住你就可以喺梳化上面進行清潔，抹翻乾淨佢，咁樣咧個效果咧就會比較上明顯啊，可以咧就將呢啲嘅污跡咧就清潔得到。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清潔嘅工具咧，都可能係我哋一啲原本已經唔要嘅嘢，例如牙刷頭啊、筷子啊，只要用一用腦筋咧，呢啲都可以成為我哋清潔嘅好幫手噶。唔使下下抌嘅啲嘢。物尽其用，地球的资源越来越少的了，希望大家都会懂得将垃圾这两个字重新定位，变成再造循环。 我是半张废纸，让我化蝶，如果我是个空罐子，长留恋于你家，从沉溺中结疤再发芽，情爱就似垃圾，残骸虽会腐化，庭院中最后也开花，被世界遗弃不可怕，喜欢你有时还可怕，没法再做那些牵挂，你不想 再歌曲嚟自卢巧音《垃圾》，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继续收听的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咁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们一起起身的。各位听众早晨，出面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4%。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朝头早起身啊，梗系觉得啊，瞓醒一觉，个人啊爽啊！啊，原来咧睇睇报纸嘅时候都发现啦，原来美国科学家首次咧成功拍低咗大脑喺瞓觉嘅时间清洗嘅过程，清洗啲咩咧？证实大脑喺瞓觉嘅时间会自动清洗，啊，当中啊可以清洗甩啲咩咧？就系清洗甩啊嗰啲嘅脑退化症嘅毒素。啊，美国波士顿大学嘅科学家成功啊拍低咗大脑清洗嘅过程。研究人员在 MRI 的扫描当中就监测到13名健康的年轻人睡觉的时间大脑的情况。参加者也是在这个时候就处于一个叫做快速不是非快速眼动睡眠的深层睡眠阶段。结果发现在深层睡眠阶段的时间脑脊髓液会20秒就会大量地流入去睡觉里面的大脑里面。佢哋工程師咧就話到啦，人喺清醒嘅時間都會因為呼吸規律啊而有少量嘅腦脊髓液流入大腦噶，但係瞓覺嘅時間啦，腦脊髓液嘅流量就好似海嘯一樣咁形容。佢哋圖文並茂噶嚇，可以見到咧張圖入邊見到有啲紅色嘅咧就係血液啦，藍色嘅咧就係一啲叫做腦脊髓液啊。瞓觉嘅时间啦，今日血液就系周期性咁样流入大脑。喺呢个时候啊，脑脊髓液咧就会进入啦，以便咧就清洗我哋嘅大脑啊，将啲毒素咧就剔走埋嘅。啊，都几特别啊！原来我哋瞓觉嘅时间咧，我哋成日都话啊，瞓觉咧就身体可以俾我哋休息啊，可以恢复过嚟。但系一直以嚟咧都系冇一啲形象或者量化。凭着就是外国的工程师都可以就看得到，原来我们的脑袋的确在睡觉的时间是将这些毒素清除了它的。所以呢休息对人来讲是非常重要，歌仔都有唱休息工作再工作，怎都要休息行先。如果今天早上发现体力不是很够，精神不是很够，尝试一下就是放慢自己的步伐，令到自己有多些时间的休息，然后向自己好好地承诺，今天的晚上一定要睡一觉好的。正如我们刚才所讲，让那些脑脊髓液可以充分将我们脑袋里面的毒素就清除，这样我们不单止身体健康，甚至乎连我们的脑筋都可以健康，思考更加快更加准确啦。 信信息需什么？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投入的声音沙哑，而你说你快乐已害怕。你不信任爱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请不要害怕。不懂得讲出心意吗？仍欠语句唇边轻轻挂，给些信心好吗？听到低泣的声音沙哑。我说我会来付代价，我心痛但你听到吗？ 情人三心一吻来对地讲话，好吗？这信号现无声放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对地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相洒了，而不准你洒。在旁醒，不要害怕。凝神凝望你这串旅时，我发觉我已完全会厌，而无用你的戒指，和情人三心一吻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相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醒，不要害怕。 一首歌曲嘅谢霆锋，无声仿有声。有时脑袋需要好地休息的时候，都是静静地俾佢休息，咁啊最好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嘛，求生术啊，继续咧都系邀请到啊 Wins 咧就上到上嚟咧，同我哋讲下好多咧有关于即系人力资源上面嘅问题噶，咁啊特别咧系我哋而家好多时啦喺我哋工作上边咧都会遇到啊喺年尾，咁啊老板有阵时咧上司会叫我哋咧做好多唔同嘅事情，可能做得又唔好，又或者会有好多唔同嘅批评啊，同时咧又会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啊，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咧，先至叫做好，先至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咧？所以亦都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嘅 Wins 喺电话侧边嘅。早晨啊 ，Wins。 系早晨， 早晨啊！咁真系啦，我哋而家面对住咁多唔同嘅即系同事上面有好多对我哋嘅意见啊，我哋心理上系咪要调整咧？人哋可能讲一句，我哋唔开心一晚嘅 ，Wins。 吓系啊，唔好话你啦，我都会唔开心。 系嘛？咁影响咗心情之后，又会影响埋工作表现啊，随时越嚟越差嘅。 咧系啊，其实现代嘅管理学咧，就算我哋而家同经理去倾嘅时候，都好多时讲紧话个唔好话批评啦，我哋叫俾意见啦。咁好似教小朋友咁啊，即系如果你有小朋友，你都会知道冇可能就系一味批评，因为你都要鼓励佢。 系啊，要成日赞噶，玻璃心啊嘛，系咪？啲人成日话。 冇錯啦，即係講真嗱，即係而家咧，如果你做開即係老細級或者經理級咧，就知你而家請人好難，你訓練一個人好難，你預期鬧走個同事咧，不過我哋反而要去諗點樣有咩方法去教佢，去鼓勵佢做好啲或者做到我哋嘅要求。咁啊，批評一定會有嘅，咁但係我成日都講點樣叫做平衡嘅批評或者平衡嘅表達咯，或者意見表達。 可唔可以用嗰個字咧？唔好用批評，我哋會唔會用？俾意見咁會唔會舒服啲咧？已經 真係啦，你聽到都覺得舒服啲啦，唔係批評你，我俾意見你啫。 係啦，有少少意見咁好啦，我哋接納咗一啲嘅意見，或者聽到啲意見啦。咁我哋點樣平衡翻自己好咧？嚇？ 係啊，嗱，自己心態好緊要嘅嗱。不過首先咧，我覺得即係真係要中肯。亦但係問題，你如果作為一個人，或者你係一個員工，我係一個員工咧，又即係你咁大個人，你出去無端端你俾人話，其實真係唔好受嘅。但第一樣嘢，我自己都覺得，或者我都鼓勵人嘗試去真係抱住一個開放嘅心態先。我成日都話咧，即係俾意見都係一個，即係俾意見同聽意見都係雙方嘅。咁你是但一方面塞咗對耳仔咧，其實已經唔成功。咁當然啦，你聽嘅時候，即係先抱住開放嘅心態先聽。听咗先，咁好多时咧，好多时我听到或者员工同老板之间去倾完之后，好有时系会唔愉快收场，因为一系就系嗱讲嗰个时候又唔识得去收息啦，又或者带有一啲情绪上嘅 真係叫批評。咁、 嗯、 啊，聽嗰個咧，其實你帶有情緒一啲嘅意見，嗰、那個過程其實對方唔好受嘅時候咧，亦都唔會咁去主動去打開隻耳仔去聽。其實呢樣嘢好緊要。咁、哦、點？但係都真係要慢慢要去學習去。即當然我哋要去學習練習，咁當然啦，都係咁講，唔好一年先做一次，一年先做第一次啦，疏於練習，你唔知點俾意見啦，咁啊呢啲嘢堆下堆下堆到年尾先一次過去做，亦都係唔好嘅。即首先一路都講緊就你慢慢慢慢去做，無論係俾意見嗰、那個或者聽意見嗰、那個，好似你咁，如果我一年先至聽一次，首先你可能都唔知道對方會講乜、 啊， 又唔知道啲嘢係啦，爆咗啲嘢。 一年先聽一次，一年先講一次咧，仲驚啊！話俾你聽啊， 即係啦，嗱爆啊爆曬出嚟，聽嗰個亦都唔慣，咁所以首先真係要慢慢去有一個叫做習慣，去互相或者係俾意見聽意見。當然啦，你作為老闆都唔想一年，即係你啲嘢積咗一年先至去講。讲翻咁系咪太迟咧？咁同事讲紧，我想讲翻年头嘅嘢，你真系唔系做得咁好、啊 嗯。 同事都唔知道你讲紧边件事年头、啊，讲紧咁其实都唔适当嘅。咁、 嗯、 所以个心态点样俾咧？老板其实都要，即系其实双方嘅系真系要成日都话要主动啦，要按时啦，即系唔好。即係講翻一年前嘅嘢，其實係冇必要，亦都唔係咁有關聯。咁首先自己真係要開放先，可能我當已經全部即係做曬，你真係一個開放嘅心去聽。有啲當然可能你好多有問題啦，或者第一時間一定係覺得唔開心啦、啊。我以為我自己做得好好，原來未做到好嘅。 係咯， 咁 原來我成日好心做壞事嘅。 咁咪聽老闆講點解咯？真係嘅，咁你即係第一日出嚟，即係唔係話第一日出嚟做嘢？咁有時你真係唔知道間公司嗰個要求去到邊，或者真係有啲嘢你係唔清楚，要靠老闆去話俾你聽嘅。當然大家個準則唔一樣，你覺得係一百分嘅嘢，未必係老闆覺得一百分，可能個方向有少少錯咗，亦都係靠住嗰個溝通渠道去了解，究竟係咪可以做得更加好。當然啦，我成日都話冇可能一方面嘅老闆嗱，有啲老闆係真係好，即係叫做我叫 micro management 啦，老闆就淨係想你跟我做套先叫做一百分，咁去到呢啲情況咧，就真係比較麻煩啲嘅。你一係就跟，一係就唔跟，咁、啊，即係視乎你個取態會唔會都願意改。嗱，當然我覺得啦，咁跟老闆嗰個方法係咪真係唔好咧？我覺得係可以去慢慢去傾嘅。講緊嘅你講緊嗰個假設係對方係一個開明嘅老闆先啦，先講個開明嘅老闆先啦。溝通，我覺得係嗰個方法要溝通，聽完之後去了解，要問問題，成日都話要問問題，點解做得唔好咧？通常我都會講要老闆咧講多少少例子嘅，究竟做咗啲乜嘢？帶嚟咗啲乜嘢？一啲乜嘢影響？譬如對於團隊啦，對於個人啦，聽多少少無謂嘅，聽咗啫嘛，係咪？又唔使死啊！我就會覺得聽咗先，聽多少少意見，咁自己都要去過濾嘅，即係當然要自己要過濾。咁亦都係我都 使唔使據理力爭啊？ 咁。系啦，过咗滤先，唔好先起晒讲。嗱，呢个讲又唔好，你都要同老板要继续倾落去噶嘛，唔好咁快就删咗条后路先。成日都觉得听咗先，第一转啊，成日都听咗先。我哋咧通常做年度评核嘅时候咧，嗱，通常我哋一啲我哋自己啦，都会预先咧都会有啲嘅 training 嘅，俾边啲咧？俾一般嘅员工或者俾经理级嘅同事。咁通常俾员工咧就会讲下啊，究竟咩点样去沟通先叫做有效咧？嗱，先我通常都会讲到呢一啲嘅情况，就系咩为之个双。方有下溝通啊，點樣去聆聽啊，點樣去俾意見啊，點樣去講一啲嘅例子啊，點樣去講一啲例子去令對方明白我講嘅係乜嘢，有啲咩影響。咁至於經理級，通常我哋都之前都會叫做幫佢哋補少少習，就係點樣俾意見，同事先至叫做最平衡咧，先至佢哋會容易啲去聽咧、 啊，又舒服咧，最緊要就係 啦，亦都要自己，其實自己咧，經理都要調節個心態，點樣可以去比較理性啲、平和啲去表達 嗰 個意見。 技巧系边咧？老板点样讲系比较上舒服嘅？咁啊叫员工啊，听完之后又点样可能俾翻啲意见，又系大家又舒服嘅咧？ 系啊，嗱，老板先啦，第一样嘢咧，真系要做准备嘅，即系唔好坐低就先，好似即系好似要呕翻晒所有啲嘢，系冇组织，系冇好清晰嘅时间表，又或者去讲一件事还一件事，去好独立去讲翻出嚟嘅。通常有时有啲经理觉得好忙咧，先坐低冇预备，谂到啲乜嘢就讲乜嘢。好啦，其实讲完个主旨都唔知系边，员工听完，其实你好似秋后算账，你系秋后算账紧我啊，定系你想帮我啊，定系有啲咩目的咧？定系你想话定俾我听啊？你今年都系俾人写得差噶啦。其实要有个目的，你究竟想今次 同員工講完之後，有啲咩想俾翻個同事？你想同事有啲乜嘢去做翻？即係有啲咩叫 take home message？、 嗯、 完咗之後，佢翻到去個位或者翻到屋企，佢要點樣去思考？點樣去過濾？你都想佢有下一步進步嘅，係咪？或者做得更加好？ 嗯、明白明白。 咁一定要有主旨先，咁然後開始預備啦。啊，咁先講同事嗱，真係平衡啦。有啲咩做得？我哋通常都有幾樣大方向嘅。有啲乜嘢叫做要做？即係 to start， 所以要開始未做，今年未做。想提佢開始要做下、 啊啊、 有啲乜嘢呢係繼續做，即係話做得好啦繼續做，唔好停做，有啲咩好啦係啦叫 continue， 有啲咩叫 to stop 停止，就即係話喂真係今年有啲咩做得唔好，或者做咗根本上就好似我啊阻住地球轉，或者你好心做壞事好停啦，你做錯方向要停、通常係循住啲心嘅大方向比較容易啲去概括、哦、就比較平衡啲，有啲咩做得好，有啲咩做得唔好，有啲咩係要再開始做咁樣囉。 咁、哦、上司呢就最好即係同每一個員工傾嘅時候，下屬傾嘅時候呢就寫低曬先，就唔好成日諗住呢打天才波。好啦，咁上司都有一啲咁样嘅准备啦，咁到下属啦、嗯，听完啲意见咁点咧？ 听完咁我都鼓励啦，要写翻低嘅。你听完有时都未必记得晒所有嘅嘢，咁啊即系如果好认真地处理，即系真系好想自己做得更加好，或者希望做得更加好。嗱，你做得好，通常 bonus 就会大份啲啊，加人工又会大份啲啊，系啦。咁你都想真系做好准备，每一次都真系希望自己有得益嘅。咁无论先。系咪做得好，先至即系 drop 低究竟个老板或者经理俾咗啲咩意见你，写低咗先。我成日都鼓励，唔除非人身攻击啦吓，人身攻击都唔好到长起晒讲。你记低晒当日即倾嗰个重点，翻屋企嗰晚谂一谂。咁、其实我鼓励咧，同事其实嗰一日咧未唔系一个完嘅，每一年成日做一次嘅啫。嗰、那个叫做一个出发，即或者叫做一个 starting 啦。咁啊倾完之后咧，翻去。諗一諗，究竟係咪真係有啲咩？老闆講啲嘢啱唔啱？或者有冇啲乜嘢可以再去加？嗱，我會覺得咧，譬如頭先講嗰三個大範圍啦，做得好固然，即係諗下可以唔可以再下年再做得更加好？ 係 continue 啫，你唔一定要升 level 噶嘛，下年係咪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咁好啦，一啲叫做開始嘅項目，你就開始諗，究竟可以點樣開始去做計劃？因為其實差唔多年尾。做得呢樣嘢係講緊下一年點樣去開始定你嗰個目標㗎嘛，通常係接住落去定下個目標㗎。點、樣去定個目標？有啲咩開始做？需要經理有啲乜嘢嘅配合去 support 咧、 嗯？ 好啦，要話停，通常就係一啲嘅開始，有啲嘅意見，我哋話就叫批評，唔好做或者做得唔好嘅項目，諗清楚係咪有啲地方做得真係唔好，係、咪大家中間上有啲誤會？經理就話俾你聽，我覺得你咁樣做帶嚟咗啲唔好嘅影響，或者做錯咗個方向，其實係咪中間有啲誤會，或者經理唔好清楚究竟其實係咪話停，係咪佢叫你停就停咧？真係要諗清楚嘅，或者你係做緊一樣嘢，經理唔知，或者可以再傾下，我可唔可以咁樣做？用我呢個方法，其實我係都係想去到呢一個方向。咁、有一個 follow up session， 其實我係好鼓勵嘅，唔係傾完閂埋房門就算數。其實一路一係十嗰個係一個開始，然後之後就慢慢要開始繼續嗰個談話。當然唔係話日日，唔係話要個個禮拜，但係咧就開始有。based on 呢一個 foundation， 即係你個基本嗰、那個，即係傾落嗰幾個大重點，就慢慢去傾落去，點樣去幫到你做得更加好咯？ 哦，明白曬。咁最緊要咧就係、雖然同老闆或者上司傾呢類嘅問題咧，就叫做危機處處嘅、只要咧大家即係叫理性討論咧，然後解決啲大家想解決嘅問題咧，咁啊冇問題啦。咁啊危機啊都變有更加大嘅發展機會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好啦，唔該曬， 係。可以想講 係最後一句啊， 係啦，如果有一啲即係頭先講過，有啲經理係真係有機會有人身攻擊咧。我都鼓勵唔好當場要去做一啲乜嘢嘅反抗，即係都要記低。咁我會鼓勵咧同事同翻人力資源部，即係 HR 或者同翻即係甚至乎可能經理嘅經理去反映，呢、這個好重要嘅、 哦， 千祈唔好收埋。 係，雖然即係俾人哋咁樣講，但係唔好諗住人哋上司就可以為所欲為，都有其他方法咧去到反映翻嘅，係咪？ 係啦，一定要。 好，唔該曬 Vince， 咁啊 Vince 咧就係嚟自人力資源業務夥伴策劃師嚟嘅，唔該曬 Vince， 拜拜。 唔該，拜拜。 我覺得有陣時有意見咧，大家互相俾唔緊要，抱著一種愛嘅心情去到俾，唔好諗住去批評，咁樣嘅話咧，件事就可以越嚟越發展得好啦。 黑暗中怎見到色彩燦爛繽紛？冷漠里有什么可温暖心坎？直言爱怎听到旋律需要解困？挫

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和足够的人数，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因为不少地方都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讲这么多都是想你记得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6嘅时间啦，咁啊扭开收音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乐同埋 O 喺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啊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咁啊依家真系进入秋天啦，咁啊秋天咧总会有啲朋友啊有机会有啊俗称嘅秋咳咁样啦，咁啊可能因为 干得滞嗰啲咳， 转天气啊，跟住个喉咙啊钳钳钳啊，又或者咧觉得啊个喉咙咧好干下咁样，咁如果你有呢个情况咧，咁第一样嘢咧就少啲饮咖啡先。 哦， 系啦。如果 你话第一样嘢就饮翻多啲水添， 系啦。饮水就固然之啦，咁、哦、但系有阵时咳咧，你点样先好咧？除咗睇医生之外啊，吓、 嗯， 你好似少啲偏方噶嘛，同埋当然你知道自己咳咧，就少啲食热气嘢啊，薯条啊，叫做薯片啦，嗰啲就少啲食啦。咁但系就好多时咧，都系继续咳噶，即系你戒晒口啊，食晒药啊咁样啦。咁、有几样呢啲，如果你继续食嘅话咧，咁就真系唔系好帮到你啊吓。第一样咧就系饮咖啡。啊，有醫師咧就認為咧咖啡咧會刺激咧胃酸嘅分泌，咁啊令到個胃已經唔係幾好啦，咁啊加重咧咽喉嘅刺激啊，即係喉嚨嘅刺激，咁啊令到咧咳嗽啊更加咧就唔容易好啦， 斷唔到尾咯，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係啊，同埋咧企喺中醫嘅觀點嗰度咧，咖啡豆咧因為經過烘焙咧嘅過程啦，咁啊所以佢都係 燥熱係嘛算？ 係啦，比較燥啲。好嘢喎！聽神光大學都略知一二啊，即係 Barbie 請啊註冊中醫師嚟同我哋傾偈咁樣，咁啊真係佢嘅屬性就係比較溫燥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咳嘅期間咧就避免飲咖啡啦。咁頭先都講過啦，嗰啲烤啊、炸或者咧辣嘅食物咧，咁就要戒一戒啦。咁有啲朋友咧太中意食辣啦，咳咧。坚持食辣， 因为太好食啊！ 我有见过咧，佢嗰餐饭咧，系咁食嘅时候咧，一路咳一路食，一路食一路咳咁样，唉，真系情何以堪 啊！咳啊，真系系，有段时间咧，我都咳得都几犀利，断唔到味嘅， 系唔知做咩噶， 系啦， 系啦， 睇咗好耐， 好似得罪咗呢个世界 咁样，睇睇西医啦，西医唔好咁啊， 就做中医啦， 中医啦，咁啊，中医不断食药啦，咁嗰阵时啊，医师都同我讲咧，佢话一定要戒辣，因为我又系嗰啲咧无辣不欢嘅人嚟嘅，咁佢话一定要戒辣咁样，跟住又有好多嘢要戒，其实咧都搞咗好耐， 系啦， 最后点样好翻咧？ 瞓觉。 最 似啊，好怪嘅。临尾咳 去咗一段旅行之后好翻。 临尾咳嗰啲好翻咧，嗱 touch 啦，大家真系身体健康啊吓，冇病冇痛咁啊最好。我记得我咳咧系因为饮汽水而好翻。我试过一次咳系咁样。嗱、你觉得喂好荒谬啦，有冇搞错啊？冇可能啦。我真系试过一次咁样、啊，即系因为嗰一次咧做嘢啊，咁人哋咧就买咗一个嗰啲美式快餐。俾我食啦，咁喂，你做嘢你唔食嘅话，你可能下一餐已经系六七点，六个钟头之后先有得食，咁你焗食啦，咁啊汽水都要饮少少啦，咁你冇水饮啊嘛，咁 冇事喎、 啊，嗯， 之后竟然 嗱，人体嘅奥妙咧， 竟然冇事， 系我哋好难去到揣摩到嘅、啊。但系我尝试用另一个角度咧，我会觉得，当我哋遇到譬如一啲唔好嘅症状嘅时候咧，咳啊咁，用咳嚟为例啦，跟住好似阿 O 所讲，饮汽水会好翻嘅， 系啊， 可能系因为第一你工作嘅时候咧，你个人 hyper， 嗯， 咁你个人 hyper 咧，就可能无疑之中咧就。你有汽水氹下你啦， 是是是 打低埋嗰啲病菌， 系可能即系 咪先 行氣活血， 系啊，人體好奧妙嘅，都系呢句， 系唔緊要啦。最後講埋呢一個啦，就係、是、咧、大家咳嘅時候咧就少啲食水果啦。其實咧、 啊、 水果咧 咳要 係哦，原來咧有呢、這個寒熱同埋温涼嘅性質之分嘅。咁、哦、啊，當然咧，如果你咳嘅時候咧就食呢個寒熱性嘅水果咧，就即係總之，如果你係熱咳咧，就又唔可以食熱嘅水果。水果寒咳咧就唔可以掂寒嘅水果， 呢啲 类似系咁啦， 边个寒边个边个系热啊？ 你问翻专业嘅中医师啦， 系啦系啦， 我就只系觉得即系如果大家可以避免咧，即系如果你咳咧就。无论水果咧，暂时咳一几日先，即系停止食水果几日先，咁、你费事食错咗嘛？ 嗯、 即系原来金咁样系属于。对你的咳是没有帮助的，甚或乎会恶化的。 有些人又说、譬如提子野檀，你有没有听过？ 有有芒果啊，提子，所有水果都野檀，西瓜那些。 我个人就比较像百无禁忌的。 我都不知道啊，所以就报道是这样讲，就是说、大家既然不知道水果的属性、即是我们是一般人嘛，不是中医师嘛、所以你不知道呢就停一两日先，费事呢误中。 唔中富居咩都好啦， 唔食一啲咧，即系不该食嘅水果咁样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叫做身体健康啦。 不过咧，有阵时都遇到个好奇怪嘅情况，例如咧，我系热底嘅，我好热底嘅，即系夜晚个脚板底都会兴嗰啲人 系 好啦。咁跟住咧，咁你知大闸蟹系凉啊嘛，系咪先？大闸就好凉，咁我就有用呢一个问题去问嗰啲医师我嗱，我话咁热底啊，医师，咁照道理我食大闸蟹咁凉，咪啱中和翻咯，系咪？ 又唔使饮姜茶咯，系咪啊？ 又唔使饮姜茶， 连啊只蟹中间嗰粒星星啊都唔使搣出嚟啊，斋食啊， 系啦，就寒肉藏咁样， 系啦。 原来佢话有两样嘢嚟嘅， 系咪啊？ 我个人热咧，唔代表系我系受得好寒嘅， 嗯， 系啦，可能少少凉咧都仲接受到，但系寒咧。有第二样嘢嚟嘅，所以咧每逢去到热啊、寒啊呢啲咧， 问翻注册，问 翻注册中医师，就唔好谂住自己热啊，即系用啲寒嘅方式对待，只唔好谂自己寒嘅，我一定要热翻佢啦。啊，原来又未必嘅喎， 系啊系啊， 人体几咁奥妙咧， 啱啊啱啊啱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啊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 ，Didi。Hello，Hello。 点啊？今日交通嘅情况系点咧？ 都提一提大家。其实琴日港铁已经宣布咗啦，不过每一日咧，每一朝啊，都要提一提大家啦。由而家至到星期五啊，咁啊，港铁各线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嘅时间咧就安排咁样嘅，就晚上11:30咧就会结束啊。咁而九号同十号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啦，服务就会喺晚上嘅10:00咧就结束嘅。咁而家啦，机场快线啊。在晚上11:30起至到尾班车，只是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来回服务，中间就不会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会在晚上的10:30暂停，而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正常的，截止时间就是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那么多条隧道都是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电话机楼，而路面咧就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咧开始慢车啦，龙尾咧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嘅。 Didi 啊，头琴日咧记得小白咧就话开始咗佢嘅大闸蟹季啦，咁啊 ，Didi 你好唔好啊？大闸蟹 我好中意食噶， 系咩？ 系啊， 有冇 朋友嚟？ 系啊，但你系中意剥埋俾人食定还是系即系自己靠自己咁？ 我自己靠。自己好啲啲， 系 啊，咁啊，同埋中意買咗翻嚟自己喺屋企蒸嚟食咯， 即係攞嗰啲紫蘇葉。 係啊， 你應該咧係因為著重嘅儀態， 唔係 想喺出邊咁樣俾人見到，哇 ！Didi 都食到咁狼嘅一個人， 唔係冇乜儀態啊。 但係有陣時揀大閘蟹咧，都係揀雙熟。 嘅鋪頭賣啦，同埋第二就係彩數。 我有陣時即係試過咧， 彩數佔大部分添， 成 手蟹咧，即係譬如買十隻咯，有六隻都係麻麻地嘅。有陣時出街食都係啊，即係譬如你去酒樓啦，依家咪好興大家唔好搞咁多啦，一班朋友十個人咁咪每人兩隻蟹咁樣咯，咁十二隻蟹咯，哇咁成台譬如有廿四隻蟹啦，著咗一半咧都係麻麻地嘅。咁、那個經理都好唔好意思，佢話：，即刻幫你換啦！咁當然即刻幫我哋換啦。咁但係個重點就係、是，佢都唔會特登揀一啲即係 cam 啊， 因為個經理咧、 啊， 其實佢睇就係、是、隻大閘蟹生猛嘅，咁佢真係未知入面多唔多高嘛？ 唔係啊，唔係多唔多高，直情一掀開有啲異味。 哦，係咩？ 係啊係啊，即係可能嗰手蟹真係 咁啊差得滯喎。 係有陣時都係咁嘅，即係做人都係咁啦，睇菜數啦，食大閘蟹都要睇菜數啊，所以話。 不過食大閘蟹就六兩零七兩係最好食嘅。 哦，係咩？ 係個重量啊！ 哎呀， 佢出邊酒樓食有時佢會。好多咪而家好興嘅大閘蟹 二，四五兩嘅啫喎，見出邊， 所以就我自己就唔中意食咯，可能個人個人喜好啦。六兩至六兩幾至七兩係最好食嘅。 係啊，多謝你呢個提供啊！咁啊， 有冇去食嗰啲大閘蟹放題啊？咁樣， 因為我嫌佢細只。 系啊， 哦，即系自己买咯。 细嗰啲咧，又系得个剥字嘅啫。 系啊， 即系好，又系有少少搵笨。 系啊， 你谂下剥咗三四只，得咁少肉、咁少膏、咁少成咧，你宁愿食一两只大只咧，你少啲功夫啊嘛。 系啦，冇错。 系啊，同埋你大闸蟹唔会日日食啊，顶笼一个秋天食两三次咁样，算好叻仔啦。咁所以算啦，斥巨资食一次啦。如果你系中意嘅话，系啊，即系食下心头好都系好事嚟嘅。有阵时好啦，咁啊，唔该晒 Didi 嘅分享。 好，唔该晒 Didi 啦吓，咁啊天气方面你要问下 Barbie 点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系点啊？出边天气？ 哇，今日咧又系相当之凉爽啊，而且咧好大风啊，咁啊天上面咧完全一嚿云都冇，咁啊而且咧望到远方咧都因为可能大风嘅关系咧又冇乜雾啊，所以咧都几清嘅， 几清嘅系蓝天啊嘛，而家出边见到系。 系啊，蓝天啊，再加埋咧个今朝嘅太阳咧系金黄色噶，所以咧佢晒落嚟咧啲树嘅时候咧，其实系几靓嘅。 哇！ 我头先咧就企咗一阵啦，喺一个都颇当风位置，一缩翻入去，因为都几大风啦。咁见到啲树咧，其实今朝早都出得肉啦，咁都系嗰样嘢啦。帮自己揾一啲美丽嘅景象咯，然之后令到自己朝头早嘅时候咧，可以帮自己打打气，咁啊，全日咧都充满正能量啦。 系呢、这个紧要啊，特别咧系最近我发觉啲日落啊，同埋日出咧，好似特别靓喎。 系啊， 系啊，系啊。我都忍唔住影咗几张相， 系嘛？我转头拎翻过嚟俾我睇。如果真系靓嘅话，我同阿 O 都觉得靓啊。不如分享一下俾大家啦。 你还是巴比已经 po 咗喺自己个 Facebook 定系 IG？ 未啊， 可能系等我哋检阅下先啊。好啊，唔该晒巴比，快啲翻嚟啊！出面大风都冇吹亲啊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天晴干燥，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7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北风。夜晚啊，晚上咧就东风会增强啦。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风势亦都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咁啊，今日朝头早啊，晨光大好啊， 睇下本地楼啊，今日因为啲本地楼市咧，又因为香港政府有政策出台啦。非常熾熱，竟然又大排長龍又成咁，所以咧就請嚟咧我哋嘅物業課程導師咧講一講啊，究竟喂投資新盤嘅時候有啲咩要注意啊？有啲咩位又靚啲啦，咁啊值得投資啦，咁啊大家一齊學下嘢，聽下嘢啦， 留意下啲磚頭啦，大家 係啦，真係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大学啊，继续有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咁啊，原先咧，小弟喺加拿大翻嚟咧，就好想讲下啲加拿大楼嘅。不过咧，估唔到咧，香港啲楼市劲炽热，嗰啲新盘咧就真系都几虚撼下。记得咧，上个礼拜啊，咁啊揸车经过啦，呢个金马伦道旁边啦，咁啊卖紧青衣嗰个新盘，真系都几。几疯狂下，你都几估唔到，因为成日以为青衣个楼市啊，即系冷淡少少噶嘛。嗱，我唔敢讲真，你够胆讲啦，你够身位讲，我就觉得青衣就冷淡啲嘅，通常咁样个感觉都因为即系经历过一啲事件，大家对青衣都系有啲惊啊。 呢個位有啲驚咁樣啊嚇，咁啊即係究竟會唔會成為一個豪傑咁啊？唔知道啊，咁但我都啊即係送下祝福啦，神早流流咁，希望買到嘅都有得勝啦，咁啊買唔到嘅都買到啦，咁呢啲都係呢啲比較保守啲嘅祝福啊。講開呢啲新盤咧，近排咧新盤市場真係超級又旺市喎，點解會係咁嘅 ，Joyce？ 其實咧，如果你講到青衣新盤咧，因為佢哋多年嚟咧都冇一個新盤推出啦，咁而事實上咧。當區咧亦都累積咗好多嘅購買力啊！咁點解咁講咧？有好多人咧，即係買區咧，就係買翻自己咧中意嘅區或者自住緊嘅區嚟投資嘅。即係去到第二啲區咧，佢哋覺得陌生嘅，唔敢入市嘅，即係唔係個個咁大膽噶嘛？越區即係挑戰噶嘛？ 係啊，跨區 跨區啊，即係購買嘛，始終幾百萬喎、啊，你唔係幾十蚊喎、啊。咁所以咧，就佢哋累積咗啦，無論即係喺當區住緊啦，即係嘅人士啦，甚至換樓嘅人、投資嘅人啊，甚至咧。即係當區咧，亦都有好多即係一啲公營房屋啦、嗯，可能即係啲仔女大個結婚要近住爸爸媽媽，呢、這個都係必須要住翻喺即係本區嘅，唔可以離區嘅。咁所以咧，即係造就到咁多嘅即係你見到咁多虛冚啊嘅場面啊，去睇樓啊、入飛啊咁樣。咁所以咧，佢嗰邊即係你話旺咧，就有佢嘅道理嘅，因為佢係有真正嘅需求啦。咁、就我就見到唔係話真係十分多咧，即係。純投資客，因為咧，即係之前啊發生啊咁大件事，可能係即係好多投資客湧入去啊，即係非本區嘅人啊，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就唔係啦，其實買親咧都近乎首置嘅啦，我見到係啊，因為無論係屋企人首置好，或者兄弟姊妹首置好啦，都係有自住需要嘅。咁所以咧，嗰邊咧旺咧，即係我哋睇到咧，其實有佢當中原因啦， 係 啦。 咁啊，價位都幾靚仔客嘅，睇到合 最主要開價合理， 開價合理啦，咁樣。咁啊，除咗講青衣，又講下第二啲地方嘅新盤，譬如講緊屯門區啦，以至咧喺南昌站嗰度附近啦，咁都仲有啲新盤落成嘅。一個咧就都係嗰啲開放式，一個咧就係、是叫做兩房主打啦，咁啊。阿成哥嗰個盤啦，咁樣咁啊，點睇咧？呢兩個新盤， 其實 都旺喎、 啊，好 旺 啊，咁啊，講翻啊南昌站嗰邊啦，咁始終咧有海咧呢樣嘢咧就即係，哎呀，真係 喺橋邊個 橋邊都算噶啦。你有時有冇留意睇睇即係任何樓都好啦，個地產話見到嗱呢度有個海咁啊，咦邊度就係、是、樓與樓中間條罅海嗱，就係咁多嘅啫，哇！真係即所以咧即係。呢一樣嘢咧，即係香港市民啊，即係中意海嘅程度咧，咁好即係都瘋狂噶。咁所以咧，個樓盤有海，亦都開價合理啦，加埋咧嗰度嘅附近嘅新樓咧，其實好多人都會追捧啦。 但嗰度一排過都陸續都應該係咁起新樓喎，係咪喺麗橋隔離嗰度？ 係啦，咁雖然你話環境啊、噪音上面咧，就可能會多啲啊，又或者環境可能樓下暫時一般啲，係啦，咁但係。假以時日啦，要啲時間啦，即係唔介意咧，周邊起緊樓，又或者有啲咧工程嘅話咧，咁都可以即係睇長啲、長線購入啦。始終佢今日開盤價又唔係話真係極之高嘅，咁啊亦都好多即係人啊負得到啦。咁啊同埋嗰個位咧，其實即係long term， 因為周邊真係舊樓實在太多啊，一路咁樣發展落去咧，其實都有一番景象嘅。 咁啊即係要放長線啲啦。咁如果係投資者。如果是換樓客咧，你又贊唔贊成咧？因為嗰度主打都兩房嘅，咁所以咧就有啲朋友諗住，喂，依家一房、哦、再生多個，咁兩房先啱數、哦，或者工人姐姐、哦、或者剩咁、哦、樣咧。 咁其實如果真係要換兩房，嗰邊都係一個唔錯的選擇，因為真係好市區嚟嘅， 係 啦。咁市區到咧，即係四方即係可以去到啊，即係搭機場快線有機場快線啊，後邊咧即係前邊咧行出去咧買乜嘢都得啦嚇，即係買下電腦又得，跟住再行遠啲。即係食肆全部都有齊，咁區分係確實方便嘅，只不過係環境上邊咧，係咪你心目中想要嘅即係質素？咁啊，呢個就要再睇嚇，即係個人啦嚇。 咁啊，再睇下啲首置上車嘅新盤啦，咁屬於私人屋苑啦。頭先就講譬如屯門嗰一嚿嘢啦，咁當然施政報告亦都有講話，喂，屯門南支線都真係想快啲落實啦。不過依家香港呢一個情勢咧，就連本該嗰啲地鐵啊～ 港鐵都 未搞掂， 系都未搞掂得到，就有少少疑慮嘅。呢個都係好老實嘅咁樣。咁啊，屯門都有個內地嘅發展商啦，咁、用自己嘅名字再加落去，都幾 奇怪係嘛？ 即係咪內地興嘅咧？ 係啊，其實、 就是、譬如個發展商叫阿 Joyce 咁樣，Joyce 嘅ABC One 咁樣， 係啦，呢個就上面係興 嘅， 係 內地興嘅係嘛？ 興 嘅、 其實唔單止內地嘅，有其他國家都興嘅，即係用佢個發展商嘅名字，跟住加埋個區份。 香港就唔興嘅，但係 香港就另外嘅名嚟嘅，即係咧係自己再另外新改個名。咁但係咧國外啦甚至乎有個別啦，即係一啲國家，譬如泰國啊嗰啲都係嘅，好興嘅發展商名加個區就成為咧一個屋苑名， 地標啲， 地標啲因為佢哋咧就想咧標榜佢哋集團有幾多棟樓，即係呢個集團嘅乜嘢區，濕水埗區、長沙灣區都有樓咁樣啦，咁就唔會改第二啲名嘅，因為驚你唔知啊嘛嚇，咁所以咧就佢哋會係咁樣，所以就唔奇怪嘅，即係只不過文化唔同咗嚇。 咁啊，發展商都對自己有信心啦，如果唔會碌自己嘅牌頭出嚟嘅， 係啦。咁 如果係哇聲名浪藉嘅，或者哇富平如潮嘅，點會擺自己嘅名出嚟啦咁樣？ 即係落得咧，其實佢之前一路都做開嘅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佢嘅即係班底嚇起得好呢啲樓啦，對自己有信心啦，咁所以又唔係咁擔心嘅。咁同埋確實咧，國內發展商其實都有部分有啲保證嘅，咁因為佢哋喺國內咧，其實真係起咗好多好多樓啊。咁如果有上去即係過嚟睇過樓，就知道佢哋啲質素 OK 啦嚇。咁當然你話要同香港嗰個標準咧，就睇下佢嚟到能唔能夠即係嚇 copy 到佢哋嘅質素嗰、那個即係要求啦，係啦。 咁即係各取所需啦。今日即係睇樓 O to O 有講咗啲大舊啲嘅啊兩房嘅，有啲就叫做開放式啦。咁有啲就個地區方面就唔太就腳嘅，不過價位就再貼地一啲咁樣啦，咁嚟緊會唔會都係新盤陸續出爐，而且你都科斯營道都係繼續暢旺呢？ 都肯定會繼續出爐㗎啦，即係有利好施政，冇理由仲即係揸住啲新盤啦。咁當然啦，你話long term 啦，即係我而家咁講啦，即係睇唔到話好多年點樣情況啦，即係嚟緊呢幾個月啦嚇，應該都唔錯嘅，因為呢個施政好多即係市民都係想用嘅，而未用嘅好多都未開始正式批出啦，咁所以佢哋會買咗之後陸續去成交嘅時候咧，咁其實應該嗰個成交量係會突增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咁下個星期咧就真係飛遠啲咯嚇，睇下出邊海外嘅房地產市場啦。唔該曬 Joyce， 拜 拜。 晨光大學。霎时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某个兴趣班参加的钟数延迟达半夜，谁愿播？灵魂承载着疲劳，又有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重力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草草或似清风，不需认同。意志会令人反复的思索收获跟成功，世界爱庆祝清晰的指数为何未信服，幻想送前途若过分朦胧，未怕没睡袍，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 牛學牙索用才加倍衝動，想摸需刻意想痛，其實都不需弄，要回復到初心寫血我衝鋒。 一首嘅歌曲嚟自林奕匡嘅《重读兴趣班》，特别咧就是投资任何嘢啦，好似系楼房咁样啦，哇，绝对唔系话即系小金额嘅嘢嚟噶嘛，应该自己做多啲功课， 系啊，系咪？唔好赖人啊，所有嘢都系要你自己搞噶，唔可以假手于人啊， 系啊，样样嘢吓，咁啊自己上心啲，咁啊投资有道啊。先睇睇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充分肯定他的工作，又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昨晚在上海会见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林郑月娥，在听取林郑月娥关于香港近期局势的汇报之后，习近平说香港修例风波已经持续五个月，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恪尽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做了大量的艰辛工作，中央对他的高度信任，充分肯定他和管治团队的工作。习近平说，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要坚定不移，同时要做好和社会各界对话和改善民生等的工作，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齐心协力，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将会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听日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马克龙昨日抵达上海，是他任内第二次访华，将会聚焦于推进法中经贸合作，预料双方将会签署四十几份合约，涵盖农业、旅游、健康等的领域。马克龙今日除了出席进博会开幕式，还会为巴黎庞比道艺术中心上海分馆揭幕，结束上海行程之后将会转往北京，听日同习近平会面。法国官员说，马克龙不会回避香港和新疆问题。中国外交部官员早前说，中法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应该展开建设性对话，香港和新疆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适合列入外交议程。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将会退出在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一年之后生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公布有关消息，并重申总统特朗普在前年的讲法，说协定为美国带来不公平的经济负担。特朗普上台之后多次表明会退出协定，但由于协定规定缔约方不可以在生效日起的三年内退出，因此美国需要等到当地星期一才可以启动退出程序。智利发生尼克特制 6.1 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和损毁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晚近7点发生，震央位于北部城镇伊亚佩尔附近，首都圣地亚哥有强烈震感，建筑物摇晃，当局相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擠塞，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就在石門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在將軍澳運動場對出。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平石近住順利村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龍窩村，舊清水灣道落平石車龍就在德望學校對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啦，龙尾就白沙湾码头；元朗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车多。咁另外，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为了要同美国平起平坐，苏联国安部门首长贝利亚派 KGB 间谍摄取美国制造核弹的军事机密，为苏联奠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为什么赫鲁晓夫接任史太林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反而要削弱 KGB 的势力？当苏联解体，又是什么原因令到 KGB 依然屹立不倒呢？苏联秘密警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朝早7:37啊，提下大家啦吓，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生效紧嘅，咁啊啱啱生效，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嚟到我哋二台直播室有白元乐同埋阿 O 啊，国际新视野， 系今日国际新视野咧讲一个啊，为咗氹女仔咧就无所不用其极啊，令到自己啊份工都冇埋嘅故事啊吓。咁啊，大家都会想啊氹另一半或者氹女朋友啦，尤其是拍拖初期咧就做尽一啲好冧嘅事啊吓。咁啊，尽量都想取悦另一半啦，咁啊令到另一半系开心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啲嘢咧就真系唔可以做嘅，就算咧个女仔咧。系咁哀你啊，或者咧好想试一下咁样都唔得，系乜嘢咧？咁嗱，我同小白咧都冇呢个本钱咧，用呢个方法去氹女仔嘅。 系 咁，但系咧接住落嚟要讲嘅呢一位朋友咧，佢就有咁嘅本钱，但系咧佢荷包嘅本钱咧一铺清袋。咁讲紧咧就系内地啊。有一个机师，咁咧个机师咧喺飞行嘅途中啊， 竟然俾自己嘅女朋友坐咗入去自己嘅驾驶座嗰度，仲要 V 字影相再摆埋上去微博啦，咁样。咁、当然咧，好多叫航空控噶嘛，即系好中意揸飞机啊，或者好中意睇飞机嗰啲朋友咧，一睇张相咧就已经睇到，喂，飞紧噶、大哥。即系嗰阵时系 key落去， 唔系 key 落去，话系飞紧嘅途中啊。跟住咧， 呢个系咩机嚟噶？ 呢个咧系内地啊，桂林航空嘅、 哦、航空公司嚟噶、哦， 系啊， 即系唔系私人机嚟噶， 唔系私人机啊，私人机有乜所谓啊？ 我就谂 私人机都唔好噶啦，私人机都唔好噶啦，都唔系话有钱咧，即系谁有钱就谁正确啊，就谁够恶啊咁样嘅。咁但系咧就呢一个啊叫做。民航机啦，可以话，即系你有一条航线咁啊，广西嘅桂林航空嘅机师咧，竟然啊就做出呢一啲嘅事件啦。咁、事件曝光之后，咁梗系曝光，因为你摆喺微博啊嘛。 系咯。 咁首先佢嘅女朋友咧就摆微博就炫耀，系啦，咁啊炫耀，哇！你睇下我男朋友俾我坐飞机，试个飞机位啊，仲V 字添啊！ 佢只手系V 字，但有冇掂到其他控制杆啊？ 唔使掂到啦。跟住咧，嗱，小白你都睇到张相啦。嗰个台面咧仲有茶具啊。 系咯， 茶具都系唔可以摆喺个飞机位嗰度。即系佢有双重 茶具，可唔可以摆喺嗰个飞机位咧？我唔敢讲，因为机师都要食饭。我咁机师系点样食饭咧？我唔清楚。 系啊，但系唔系瓦嗰啲嘢。 系咯， 即系塑胶噶嘛，应该系嘛？你唔会突然间，你依家睇落去系一啲紫砂茶壶都基本上就嚟齐晒喺度啊！ 如果系 business class 嗰啲都系好啲嘅餐具嚟嘅， 咁但唔会有容易烂嘅嘢咁啊！正常飞机啊， 我喺相片嗰照片嗰相片 照片系 照片嗰度咧，见到呢一位女士咧，除咗系 V 字型咁啊向后望影相之外咧，我仲见到佢嗰啲茶具系叹紧茶嘅茶具。 系啊，所以咧，我想讲呢一样嘢咧，即系 有啲似系北京八宝茶咁。 总之啊， 五官似系 成件事系氹女仔咯， 系咯， 搞到咧自己点样咧？终身停飞啊！ 哇，终身啊， 系啊， 即系唔系一两年嗰啲喎。 系啦，咁啊，嗰间航空公司咧就已经解雇咗呢一位嘅机长噶啦。咁啊，就叫佢咧终身停飞。咁但系咧就有航空业人士质疑咧，就桂林航空嘅处罚。咁啊，话佢咧冇权咧俾对方咧终身停飞噶。咁啊，唔知道啦。咁啊，但系呢一件事都会令到呢个机长就。在行内入边，大家都知名啦。其实你飞机师数埋你估飞机师多定系乘客多呢个世界，梗系乘客多啦。但系飞机师咧就个圈子其实好细嘅啫嘛，即系变咗大家都知道你咧，为咗氹女仔咧就又叫违规啦，咁啊叫自己女朋友就入咗去飞机入边又影相啊又成咁样咯。咁所以咧有资深嘅民航机长咧就表示啊，途中嘅驾驶舱咧正咧就系飞紧嘅，而且咧地对空通话嘅频率嘅设置啦，咁佢有一个叫 STD 嘅状态咧，都表示咧系处于高空飞行之中嘅。咁其实你问我咧，呢一件事咧，除咗违规之外咧，仲系几危险嘅，因为譬如气流啦，突然间会遇上噶嘛，咁一有气流嘅时候即刻换位啊咩，系咪先？即系冇理由，即系你谂下一个嗱。大家可能对飞机嘅驾驶舱咧陌生一啲，唔紧要。 呢个最好嘅朱海婷喺度啊嘛， 系啦，系 唔知佢知唔知啦。 系啦，但系你当自己喺一架的士入边，或者喺架私家车入边，个司机啊都冇理由揸揸下车啊，突然间换人啊，换咗你换咗另一个落去。你睇下，我揸咗架靓车，大架车开紧嘅， 就算啊。就算架飛機或者個車咧，我哋講車啦，係可以自動導航嘅， 係咯， 或者遇到氣流咧，個電係會自己調節嘅，都好啦，都唔可以咁樣做， 都冇得換人，而換嗰個人係唔識揸飛機嘅， 係啦。 如果你話換嗰個人落去，佢係識揸車嘅，佢係識揸飛機嘅，都可能還好。即係講緊識揸係有專業嘅 駕駛執照， 係啦，揸飛機嘅執照啊，或者有牌嘅咁樣。咁你無牌喎、 啊， 咁你坐喺度架飛機又喐緊，即係你係無牌駕駛飛機、啊。 你諗下，一架飛機有陣時係要三個機長同時喺個機、 啊、 即係駕駛室入邊咧，去 stand by 啊，或者去到進行佢哋嘅工作噶嘛。你突然間換一個即係。 難聽啲講，佢真係九唔搭八嘅人坐喺嗰度，又唔識揸，跟住仲要喺度嘆曬，又喺度 V 咁，我覺得真係 係啊，有點而那個啊， 離曬譜添啦。 當叫做坐喺飛機嘅其他嗰當有一百人啦，佢當佢哋嘅命係有少少草芥 feel 㗎，係 啊， 但係再加上係咩咧？之前睇過睇過一部紀錄片咧，話揸飛機，你知唔知咧？有陣時咧有啲機長咧坐到架飛機嗰度咧。佢唔係完全識得了解曬所有飛機嘅操作㗎，佢要揭 manual 嘅， 因為咧唔同飛機咧 都有唔同型號， 唔同型號啊，佢哋一個操作可能有少少不一樣， 係大同小異啦、 啊。 其實都未必係大同小異，可能真係有啲好唔同嘅、 啊， 所以佢哋有陣時咧遇到一啲情況，佢就會揭 manual 咯。 嗯， 咁即係同電影唔同嘅，電影通常會拍到哇遇到起樓啦，跟住佢咪拍啲掣啊，撳啲掣， 啪啪啪 咁樣嘅。但係咧好多時咧啲機師咧遇到起樓咧，第一時候咧就係揭開嗰個有叫做说明书， 好似手册咁样。 说明书同埋有个指引嘅，咁佢哋有跟足指引同埋跟足说明书去做咁样。即第一时间系揭书先。 呢个咪好似啲太空人咧，上到太空嘅时候啊，咁佢一遇到譬如啊，唔知边一个位突然有啲嘢漏出嚟嘅，佢哋第一时间咧。就睇個說明書，跟翻嗰個指引做， 係啊，係 啦、 啊， 因為嗰個咧應該係好多人咧集合廣思、嗯，令到大家咧就係啦集思廣益，咁啊令到大家咧就係最聰明嘅辦法咧就寫低咗喺嗰度嘅，係 啊，所以即係呢啲都係要小心啊！你諗下，就算一啲好有資深嘅機長或者經驗老道嘅機長啊，佢遇到一啲突發情況嘅時候，第一時間都係揭書咧。咁如果你遇到突發情況嘅時候，佢又要揭書，又要 唔係啊？遇到突發情況，我同你連本書真係邊都唔知啊！ 係咁解啦，所以真係希望呢啲事件就唔好喺內地發生啦，同埋又一次咧再爆出呢啲咁嘅醜聞啦、 啊， 令到大家搭內地航空其實咧就真係好兒戲咯。你真心覺得兒戲㗎、啊，其實你 飛到上天、啊， 跟住原來係發生緊呢啲事、啊。咁事後如果係呢個女仔好彩，就係佢喺微博嗰度 po 相啫。佢唔 po 相嘅話，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啊。 係、嗯、好彩而家咧有啲飛機咧，即係唔係話好大型嗰啲飛機咧，其實嗰個機長嘅駕駛室啊，就唔會話有一個好特別嘅門咧下鎖住嘅、 啊。 有時咧都可以即係遠觀咧見到個機長嗰啲細啲嘅飛機咧。 係啊， 咁嗰啲咧，哇！你就自己可以睇埋個機師喺入邊。哇！喺佢都真係好穩陣，咁啊自己都安心啦。 係啊，咁可能會好啲啦。即係好似內地咧，依家好多食肆咧都話俾你聽，啊，我哋個廚房好乾淨嘅。咁你唔信啦？ 佢咪整個玻璃俾你睇？係 啦，整個玻璃或者咧，你直情咧一路食嘢嘅時候，有個 CCTV 咧就睇住個廚房係整緊啲咩嘅。即係譬如你叫咗一條皖鱼切片咁先算啦，咁你就见到你啱啱称完嗰条大皖鱼咧，佢就攞住你嗰条皖鱼喺嗰度切咯，系、即系好远嘅，咁但系你见到都仿佛系干净嘅，同埋个 CCTV 就有颜色嘅咁样咯，即系咁当然唔排除可能有机会系播片， 唔会系嘛？ 播片循环， 不过都好难讲， 你管唔到啊？系咪先？即系好搞笑 嘅玩鱼， 系啦，即系佢 loop and loop 咁样咧，都几得意。好，最后同大家讲埋呢一个资讯啦。咁讲开揸飞机啊，吓咁啊，上网帮大家揾下。喂，咁呢个机师咧终身停飞有机会，咁佢一铺清袋啦。咁考飞机师成日话好难噶嘛？咁原来咧，飞机师读一个课程啦，譬如你喺香港为例啦，读一个短期课程啦，都要六个月，咁、啊要21万港纸到啦，咁、要去澳洲读噶，仲要，咁你去学啦， 睇中上文销都系咁， 系啦，学完之后咧又要评审啦，跟住又要过一啲体能嘅测试啦，咁样啦，咁、又有好多英语嘅一啲嘅叫专业嘅考试啦，咁样。所以可以话系过五关斩六将先考到个飞机牌。咁当然你即刻会话：喂，内地嗰啲飞机牌唔知点样噶？ 系咪讲国语啊？内地嗰啲 都唔知咧。 如果内地嗰啲飞去，譬如飞去美国咁， 都唔知道， 都系讲英文 嘅应该。系啊，不过就如果大家就想做机师咧，就可以自己谂下呢啲或者揾下呢啲课程啦。咁啊，做飞机师都系有型嘅，即系哇机长。是 Captain 咁样系嘛，几好啊，几型啊， 唔错啊， 系啊，咁但系最后奉劝咁多位男人啦、啊，咁多位男仔又好，男人又好啦，氹女仔咧，真 系 有好多方法嘅，唔好攞自己份工嚟玩， 系啊，几冇型咧而家， 系几冇型啊。 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发渗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望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唯记得你绝情的一刀。 歌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啦，嚟自咧就系麦浚龙，加上咧就 featuring 黎明《忘记和记》嘅一首作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今朝 sport 到你咧，同大家咧睇下英超个积分榜先啦。咁啊，仲系佢哋遥遥领先啊！讲紧咧就系利物浦啊吓，利记啊31分咧成为榜首啦。咁啊，大家都话利物浦系有啲运气喎，对上一场咧 VAR 咧又帮咗利物浦啊，咁啊又赢一场。不过我真心觉得利物浦今年真系好齐张嘅，讲紧成个阵啦，即系未至于咧上中下路啊，毫无破绽啊，但系确系踢得好好，而且咧即系成为英超嘅冠军咧，最紧要系咩啊？两个字，稳定啊，系啊，你睇到好多唔同嘅英超球队咧，可能有几场咧踢得特别好，但系咧无端端对住弱旅咧又会失分啊，又会咧俾人打和啊，咁啊亦都俾对方先入波先啊，咁呢啲咧都系有啲古怪嘅，同埋咧睇到咧球队啊嘅精神面貌咧就唔系咁集中咯，譬如对上一场曼城咁样，竟然系即系俾沙林顿咧先入球咁样，咁大家都几估唔到，咁其实即系呢啲都系。几得意嘅事件啦，咁啊，反而咧今年啊，李斯特城踢得几好，暂时咧位列啊第三位啊吓，咁第四位咧就是车路士，第五就系阿仙奴啦，第六咧估唔到啊升班马啦，石飞联啊都话咧每年啊实会有一队咧升班马踢得特别好噶，早几年咧就系嗰啲狼队啊、韦根啊咁样嗰啲咧，即系。突然间咧一升班咧，即系头轮咧，头嗰几轮英超咧，全部咧，哇踢得好好啊吓，咁上年白礼顿都系咁啊，其实今年白礼顿都 keep 到啊，依家暂时第八位啦，咁榜尾球队咧就系嗰三队啦，沙林顿啦、诺域治啊同埋屈福特啦，咁啊讲开英超啦，咁啊对上一场咧英超嘅热刺啦，有首席射手啊加里哈里简尼咧因伤缺阵啊，咁啊由孙兴文担正啊，咁但系孙兴文咧就飞铲落去啊。 呢个安祖高美斯嗰度咧，咁啊，哇铲完之后咧，哇争啲铲到咧高美斯断脚喎，咁孙兴文咧自己都好唔开心啦，都喊起上嚟啦，佢知道自己搞到对方咧，哇只脚严重受伤， 都又甩臼又裂咁样， 系啊， 佢自己都喺个更衣室同埋职场喺度喊啊，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都几中意孙兴文呢个球员，我觉得佢人都几好啦，同埋几斯文啦，几真性情啦，好少嗰啲茅鱼波啊，俗称。咁好多名宿咧都出嚟帮啊孙兴文咧去讲翻几个好说话，就系话佢收唔到掣啊咁样咯。咁所以呢个都系紧要嘅一件事情嚟嘅，系啊。咁啊可能太激情啊，讲讲下咧，自己 headphone 都嗒嗒声。 哦，系咩？ 索性除咗佢。嬲啊！咁啊，讲开嬲咧，讲埋呢一个咧，咁啊，意甲方面咧，布雷西亚咧作客咧，不敌呢个维罗纳啊！咁你即刻讲，哇！咁嘅戏码都攞出嚟讲，唔系话欧系有嘢值得讲嘅，因为呢个坏孩子咧，巴洛迪尼咧就去咗呢个布雷西亚嗰度踢波啦。咁啊，之前咧布雷西亚咧嘅前锋巴洛迪尼咧喺比赛嘅期间咧多次啊被球迷咧以啊呢个马骝叫嘅咁样即系扮马骝叫啦，咁啊一个种族歧视啦。直到下半场咧，佢突然咧攞起个足球咧射向看台咯，咁表达佢嘅愤怒啦咁样。其实咧巴洛迪尼咧真系好惨噶，因为咧佢成名又早啦，跟住大家就话。佢系脑残啊嘛，成日攞翻嗰条片话佢， 又话佢 识着波衫 好多呢啲啦， 好嬲咁样。但系其实巴洛迪尼系一个超好嘅好人嚟嘅，又系即系好似孙兴文咁样，佢咧赚咗，譬如赚$100啦，佢$50咧都系捐俾嗰啲儿童之家噶。 嗯， 其实真噶，真人真事嚟， 几好咁、 啊。咁但系即系大家就叫做误解咗，即系通常呢啲劲嘅球员或者叫做天资优厚嘅球员咧，都唔系好被。其他嘅球迷谅解佢或者了解佢心坎入边究竟谂啲咩？成日咧，大家都笑巴洛迪尼啊，叫佢巴神咧，意思就系话佢神经嗰个神系嘛、 啊， 即系唔系，即系佢都有神勇嘅一面嘅，但系大家笑佢，譬如玩烟花啊，唔识着衫啊，乱咁传波啊， 咁佢有阵时玩嗰啲嘢，真系又你又估佢唔到嘅， 夸张系咪？咁但系我自己系几喜欢嘅，即系。今个早上今朝 Sport 到你同大家分享两位呢我自己都好欣赏好喜欢嘅球员。咁当然啦最后讲埋啦黑帝咸美顿 F1 玩晒啦君临天下啦咁最叻系佢啦係呀咁呢啲都系一啲体育之神呢。 係喂如果讲嘅话不如讲埋小方喎、 啊。好啊好啊 好啊。因为小方呢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 哇呢、這个真系要讲好劲 喎。係呀佢正值呢就系而家呢一个嘅11月5号嘛係啦。咁今日朝头早其实呢都已经有个网上面嘅直播呢就影佢呢就落水嗰一下 嘅。 係呀早起身啦，你都知道。咁我咧都去望一望，哇！見到佢咧係好精神咁樣咧，就落水啦。落水做乜嘢咧？咁啊，幫一個嘅機構咧就籌款嘅。咁啊，圍住呢一個嘅香港島啊， 47 kg 係47公里， 四十五 45定47啊？ 系啦，我哋再睇翻啊， 四啊几啦，总之围住香港岛噶啦， 围住香港岛。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就5点钟啊，已经喺呢个沙湾起步。咁啊，6点钟啦，原本佢嗰个计算咧就6点钟去到西环对出啦，然后咧6点半就去到中环啦。而家咧就快8点钟啦，即系就快咧，阿小芳会游到去咧近呢个西湾河。 系阿小华，你知唔知有直击噶？有直播噶， 哦，而家都有直播， 系有直播。 而家我冇理到啦。 佢嗰个慈善机构直播，同埋咧最加上系咩咧？有旁白嘅，有旁白，边个旁白你知唔知啊？ 边个？ 系 Jason and Martin 嘅 Martin。 哦， 我之前同阿 Martin 沟通过，Martin 话：喂，我冇嚟睇住小芳有啲咩事，虽然我帮唔到佢游，我喺旁边俾只香蕉佢食下都。 即系佢就喺 support team 嗰个艇仔嗰度。 系啊，佢喺 support team 嗰个艇仔嗰度一路同阿小芳，佢一路游咧，阿 Martin 就一路游船河，一路咁样直播咯。咁同埋其实小芳咧每游我估25分钟咧就即刻要踩水补给食嘢噶， 系啊系啊，佢都有话到要食啲流质嘅嘢啊嘛， 系啦，食啲粟米粥啊嗰啲咧就佢话好难食嘅，但系就冇计啊，为咗慈善一定要食咁样。 同埋佢话到咧，因为今次游水咧最大嘅难关其中一个咧就系不断游嘅时候咧，虽然水咧系有嗰啲即系润滑嘅作用啦，但系原来嗰两边嘅架底咧。都会摩擦得都几犀利嘅，咁呢个都系佢要面对啲难关嚟嘅。 同埋咧，最呢、這个难关咧，我就听行内嘅人士讲，最大嘅难关咧系因为过程之中，大家都会想记录低阿方力申环岛游水，跟住筹钱啦、筹款咁样啦。咁所以咧就有摄制队啦，会影相同埋拍片噶嘛。佢话咧啲摄制队同埋拍片嗰啲人咧。 最想梗係喺佢前面啦。但係你游水如果喺前面啲水咗， 水流啊， 好勁啊！啲水咗，咁咧只能夠喺旁邊。所以呢啲咧咁微小嘅嘢咧，都係靠住練習嘅時候咧去協調同埋咧去調配翻。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壯舉嚟㗎。 係啊，係厲害啊！咁啊，如果你話佢嗰個 schedule 嘅話咧，咁啊去到赤柱咧，中午12:30到我游到赤柱啦。咁啊比較上舒服啲嘅海水，可能就係淺水灣啦。2:30下晝， 跟住咧埋齋喺西環名牌。 係啦，咪最後咧都係喺翻呢一個沙灣啊，即係起步同終點嗰個地方啊。咁啊預計咧會係下晝嘅5:00嘅。 咁加油啊！ 加油啦 小芳。 应他们的忧虑不愿意加入。声明说 RCEP 将会显著促进区域未来发展，为全球经济作出积极贡献，并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有力支柱。声明提到印度有重要问题未得到解决，所有的 RCEP 成员国将会通过合作以各方满意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报道话，唔少印度人担心加入 RCEP 之后，将会有大量低价嘅中国商品涌入印度市场，仲有嚟自新西兰同澳洲嘅便宜乳制品，会扩大贸易逆差。英国国会下议院选举新议长接替上个星期离任的伯尔勤，结果由原副议长在野工党的何立新当选。今次选举议长的过程经过四轮投票，何立新在最后一轮以325票对213票击败党友布莱恩特。何立新说当选之后会保持中立和透明，又说下议院将会改变，而且会变得更好。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08.71，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9，加元1.315，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57点，升30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89美元，卖出1,507.2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埋青葵公路啦。上呈祥道咧就挤塞噶，龙尾就喺荃湾路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啦，咁亦都影响埋青葵公路啦，去翻呈祥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荃湾路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龙窝村一段车多，龙尾就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德望学校，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亚街路街。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彩虹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再提一提你港铁嘅消息啦。咁港铁各线啊，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时间咧，就会由今日咧至到星期五啦，就喺晚上嘅11:30结束噶。咁九号同埋十号即系星期六同星期日啦，服务咧就会喺晚上嘅10:00结束。咁机场快线啦，晚上11:30至到尾班车，咁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啦，中间咧就不会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咁九龙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喺晚上10:30起就暂停噶。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同平时一样啦，都系起飞航飞航机起班前咧就系90分钟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朱咪咪提提你，边边边原来系骗骗骗，骗徒嘅手法千变万化。他们会化身成不同的角色，透过电话和互联网进行诈骗。记住接到可疑电话时要核实对方身份，定期更改社交媒体账户密码，不要乱开附件或者连结。网上交友要谨慎，拒绝裸聊和任何不当要求。怀疑被骗就当然立刻报警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安琪。 Hi，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 Hello，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杰。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 Hello， 我是 Jackson 黄嘉怡。 大家好，我是杨怡啊。 大家好，我是罗仲谦。 我是 Madam Low 卢婉欣。 Hi， 我是迪龙。 大家好，我是关心妍。 Hello， 我是谢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心仁。 大家好，我是黄祖蓝。星期一至五下昼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赵 B、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听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原来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 Tones and I 在 Busking 遇到的一些经历，全球超过10个国家或者是地区成为冠军。 Tones and I Dance Monkey Say Say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Dance for me Oh I never seen anybody do the things you do before They say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Move for me hey, hey. And when you're done I'll make you do it allSaid, oh my God, I see you walking by. Take my hands, my dear, and look me in my eyes. Just like a monkey, I've been dancing my whole life. But you just beg to see me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Ooh, I sing you, sing you, sing you every time. And oh my, I like your style. You make me, make me, make me wanna cry. And now I'm begging to see you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今年19岁嚟自澳洲啊，凭住 Busking 而入行嘅呢位朋友 Tones and I， 本周占第二位 Dance Monke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神光第一线， 早晨咧，咁多二台听众8:12，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 早晨啊， 早晨，点都要叫小白一声早晨，因为咧直播室入边除咗有阿欧小白啦，同埋 Barbie 咧，彭爷咧。啊，今天抱恙啊，咁所以咧，希望佢咧就早日康复啦。咁听日咧翻翻嚟啊，我哋晨光第一线嘅队伍嗰度啦，咁啊带领我哋一做个好嘅节目。咁啊，今日咧彭爷啊唔喺度啊吓，咁但系咧都要睇下天气啊，唔知系咪咧天气嘅转变啊，令到咧佢都有少少咁多多唔舒服咧吓。 其实咧真系都几大风，而且咧即系一个唔留神咧，好容易都会冷亲或者吹亲啊，咁啊大家要注意啦。咁啊讲下今日咧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天气咧就系天晴干燥啦，最高气温约27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晚上咧东风会增强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咧天气都系稍凉噶。 嗯，咁啊睇到天气稍凉咧就琴日咧就喺嗰啲工业区咧有个开个会啊，咁啊见到咧喂。都因为晏昼咧，其实超热噶嘛，即系29度啊，我估啦，目测有20几度啦，总之劲晒咁样。但系朝头早咧又真系阴阴凉咁样啦，所以咧见到咧好多女士咧都好醒目啊，佢哋咧系着牛仔褛喺外边啦，咁但系咧一到lunch hour 嘅时候咧，跟住佢入边咧就系啲短啲嘅衫啦，甚至乎系背心咁样啦，咁所以都大家都好识叫做着衫好得意啊，配搭方面咧亦都不失礼咁样啊吓，即系配合秋天。 真系噶，而家咧有一个领嘅衫咧，或者戴条围巾咧系紧要嘅，因为咧好多时咧，譬如好似我自己琴日咧，我觉得有少少中咗招嘅，就系咧当我等车嘅时候咧，原来咧九龙塘嗰个巴士总站咧系好大风噶，基本上咧嗱，我大风嘅程度形容系咩咧？我见到我前面嗰个女士咧，佢块面咧系俾风吹到凹咗啊！ 凹咗 系啊，即系直情系大风到咁样。 佢咪打咗煲糖沙啦？无端端会凹咗啊！ 唔系啊，你见到佢有风咧，即系佢一拧过去嘅时候咧，块面咧系吹到有啲位系凹咗咁样咯。 系 系啦，咁然后咧，当佢拧翻去后边嘅时候咧，又冇咗嗰个凹纹，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到底嗰个风有几大啊？ 系咪 系啊，真系。于是我今日咧都醒目咗，我戴咗件褛咧系有顶帽噶。我头先等车嘅时候咧，笠住顶帽啦。 系唔使惊，芭比你啲皮肤仲系好紧致噶，唔会甩噶。 系啊，這個、世界真系 心柔话斋，肌肤可以弹翻嚟。 咁又唔知听日事啊？ 系啊，咁啊真系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注意天气嘅变化啦，咁啊小心身体啊，好好嘅去保重一下自己啦。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在我的被子。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8:16嘅时间，咁啊彭爷唔喺度啦，咁啊小弟咧就坐咗落嚟，咁啊同芭比咧一齐啊，倾下股市啦，咁啊芭比不如你啊先讲咗咧，琴日港股嘅表现系点嘅先啊，好嘛？ 我琴日其实都几有惊喜，我自己咧放工翻到屋企咧，扭开即系收音机啦，同埋咧即系睇到电视咧，见到啲财经报道咧，见到港股做好，咁啊恒指咧全日最高嘅收位咧就报27,547点，咁上升咗446点啦，升幅系有1.7%嘅，其实算系三个月嚟咧。收市最高啦，咁啊主板嘅成交金额咧888亿元，咁加上咧美股上周五咧向好啦，咁啊标普咧500指数同埋呢个嘅纳斯达克指数咧都系创咗收市新高啊，跟随住呢个港股上升嘅，咁啊其实好似都好多类嘅股份都唔错嘅表现咯，琴日 系啊，琴日咧就好多板块咧都有好嘅表现啦，咁啊当然啦，人咧系贪心嘅，咁啊琴日咧收报27,547点啦，咁啊今日问一下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究竟啊会唔会有上升嘅动力咧？继续爆上去咧28,000咧，咁就最 happy 啦。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早晨啊，喂，琴日咧个市咧升得几靓仔下啦，咁啊，个动力系喺边度啊？系因为中美贸易战啦，即系拣咗地方谂住倾啊，定还是系个别股份，譬如石油股啊，以至咧啲内需股咧都继续咧托住个大市啊？ 我諗都幾全面嘅升得，除咗話你頭先講嗰啲係內需之外咧，其實近排啲藥股啦、內房類股啦、手機嗰啲嗰啲零部件嗰啲供應商啦，甚至乎5G 概念股啦、中資金融股啊，全基本上都大部分都升翻上嚟啦、就算香港大家即係睇得話好零售。行業方面咧，仍然即係每個禮拜都仲有呢啲不破壞噶嘛，但係咧啲零售類股份，譬如莎莎呢啲，都已經開始慢慢升翻上嚟啦。咁就好明顯就係其實個市場嗰個係風險位立方面咧就有改善嘅。咁好似我之前都講過啦，其實嗰啲壞消息我哋都聽太多啦，都即係困擾住咗我哋幾個月啦。但係冇乜新嘢喎，其實落落去都係嗰幾樣嘢啫嘛。咁已經市場係習慣咗噶啦。咁你稍微有少少好嘅正面嘅嘢嘅話咧，大家感覺會強啲嘅。咁有咩好嘅正面就係睇翻嗰個中美貿易方案啦，嗰、那個談判就即係你睇翻美國都幾正面啦，而家都好明顯都睇到啊，特朗普方面咧都想即係簽翻啲嘢噶啦，因為始終喺美國自己本土方面咧都依個腹背受敵啊嘛，所以就希望可以攞翻一啲功勞翻嚟啦。咁第二就係你睇翻就係嗰個係即係內地方面因素啦，亦都係開始即係逐步咧就係推動佢一次經濟嘅措施啦。咁所以亦都環球央行唔止內地啦，差唔多環球央行你都繼續行量寬啦。你美國其實佢話唔係量寬啫，但係你而家開始翻買債嘅話咧，其實又係變相量寬嚟啫嘛。 咁所以都即係要睇住呢即係中美嘅情况喎。 係啊，喂，咁但係其实呢，因为中美都有望签呢个首阶段协议啦，咁其实会唔会即係话喺呢一个嘅协议在望呢对于我哋全球嘅市况有一啲嘅利好会有啲咁嘅效果呢？ 係啊，係咪啊？ 咁当然有，因为其实之前个市调整落嚟嘅话呢，咁基本上其中一个除香港问题之外有好大因素就係中美貿易戰啊嘛，咁如果你而家中美貿易戰方面咧，就係其實而家大家都睇到嗰個情況，就係第一，佢哋係個底牌係唔會反台嘅，但你話完全解決又都未必會，因為始終咧你而家你嗰個問題其實好明顯都係我哋好上次講咗幾次，就係特朗普方面創造出嚟 create 出嚟咧，就係貨佢自己增加嗰個競選嘅籌碼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喺嗰個。即係美國總統嘅選舉，即係出年啦之前嘅話咧，其實我諗呢個問題都會繼續係個籌碼嚟嘅，繼續張牌嚟。因為其實你睇翻美國總統選舉史上嘅話咧，就算共和黨又好，民主黨又好咧，攞呢個係對話牌嘅話咧，多數都係好嘅，都係勝算嘅有。咁所以變咗呢張牌一定揸住手嘅，咁但係又唔會話即係拱冧嗰個牌局噶嘛，因為唔係想搞禍嗰單嘢嘛，想從呢樣嘢嚟攞著數。咁所以變咗就個當中咧，亦都係會有時有啲進展、有成果嘅，等到自己功勞去攞嘛。但你話咁快解決曬嘅話咧，亦都唔會咯。 咁同大家聚焦下講下個股啦。咁好耐我冇同 Kenny 傾下偈。咁個股方面睇到沙特阿美啦，咁喂，依家真係好大機會咯，全球最勁抽嘅一個IPO 咧，咁上市啊，係咪都令到啲石油股咧都提振一下？咁近排短線可以望下啲石油股咁樣啊 ，Kenny。 我覺得氣氛上面有啲幫助，不過咧油股其實我就對個前景係麻麻地，因為留意翻咧其實而家嗰個世界經濟嘅結構唔同咗嘛，即係唔同以前係尤其是以前我哋國家都係一個世界工廠啦。咁當佢經濟蓬勃嗰陣時嘅話咧，就對於資源嘅需求就會係增加得好犀利。咁你譬如好似十幾年前成日都講啊，啲油咧就係用曬噶啦，就仲多幾十年就冇噶啦，嗰度有能源危機噶啦，又有所以啲資源好值錢嘅。咁但係你隨住呢十幾年過去咧，哇！其实越来越多油喎， 系啊，即系又话唔知边度掘到个油田咁样系嘛？ 因为第一科技嘅进步，即系以前咧，可能你以为掘唔到嘅地方，其实原来掘到嘅。你以前可能觉得呢个油田即系开采到呢个系100桶，但系其实原来系蕴含量有200桶嘅，因为你个科技提升啊嘛。同埋第三，世界经济结构转变啦，你就算中国都而家系用第三产业嚟去推动经济啊嘛。第三产业就系嗰啲服务业啊。高科技啊，互聯網啊，呢啲對油嘅需求、對資源嘅需求唔係好大噶嘛，你唔會話上網要用好多要入油噶啦，除非你係掘礦咁樣，即係嗰啲Bitcoin掘礦嘅，咁你就可能用好多電力啫，但其實你普通一 科技互聯網不需要的嘛，咁所以你隨住服務業推動的經濟的話咧，對那些成本啊或者資源嗰啲需求完全是不同咗咯。 係咁，所以咧，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啊，唔好盲目咧追入去。嗱，講完頭先講石油啦，講另一種油，講咩油咧？就係講手油啦。咁大家咧，依家翻工翻學之前咧，都係攞住部手機係咁打一打。咁啊，喂，今年嘅動之王啊，中手油咧，咁啊上市之前咧又不被睇好，第一日上市又話暗盤咧都系微升少少，哇！点不知咧呢两日啊后劲啊几强下，咁啊发力啊吓，咁啊中手游点睇啊 ，Kenny？ 呢啲识炒先系咁样炒嘅，即系通常嗰啲挑下得好劲嗰啲嘅话咧，反而第一日上市麻麻地咧就好嘢啦，因为点解咧？就其實潛一潛水添，就將一啲咧就冇信心嘅人咧， 揈走曬先， 揈 咗落船，係啊， 就掟走佢。你知炒股票其實永遠都係供求關係啫嘛，你貨源歸邊，供應減少，股價自然就上升㗎啦。咁所以變咗好明顯，即係嗰日我哋都會推啊，就係話覺得即係呢本身間公司前景係好嘅。咁如果佢跌一跌嘅話咧，反而係一個黃金時間去買入咯。 係咁啊，散股民如果依家先追入市，會唔會太高啊？呢個中手油 嗱，不，我覺得佢會仲升嘅，因為點解咧？佢第一就係嗰、那個新股通常都係咁噶嘛，即係一係就唔升，一升就升嘅幅度都會比較勁噶嘛。第二咧，佢雖然係手遊，但係同一般嘅手遊有啲唔同，佢係好著重係 IP 嗰個發展嘅。一般手遊就係純粹嗰、那個係線上遊戲啊咁樣，但係佢好著重 IP， 佢用 IP 就可以。佢琴日都講啦，就係希望可以學習呢個迪士尼模式啊嘛。所謂 IP 就可以令到佢嗰啲手遊裏面嗰啲人物啊，或者係嗰啲角色嘅話咧，就係再衍生出其他嘅商機，包括呢個係可能係啲玩具啊，或者係啲小童用品啊，甚至乎佢發展到主題公園啊、戲院啊、餐廳啊等等各樣嘢。咁即係好似迪士尼啫嘛，你入去迪士尼嗰個主題公園玩， 有多有電影，又食嘢，又買 product 咁樣係咪啊？嗯， 係啊，而家仲要迪士尼搞埋迪士尼頻道，即係啲即係視頻嘅咁樣，其實嗰個拓展空間就會大好多咯。 嗯，咁啊，散股民咧可以留意翻啦嚇。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Kenny， 好，拜 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哇，做乜有咁多眼镜嘅？ 我睇紧边副眼镜衬我今日套衫啊嘛，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既然你咁中意眼镜，好啱十一月六号至八号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睇下一年一度嘅香港国际眼镜展。 你点知道我想去噶？香港作为全球主要眼镜出口地，今届眼镜展吸引到810间嚟自18个国家同埋地区嘅企业参展，希望帮助企业接通环球商机。 随住科技同埋工艺进步，眼镜设计都越嚟越多元化噶啦。今届眼镜展集合各式各样嘅潮流主题眼镜，例如将眼镜设计结合几何图形以及鲜明颜色，特别有艺术感噶。 仲有钛金属系列眼镜，选用严谨而创新嘅材料同埋技术设计，镜框选用 100% 可回收及生物分解嘅天然有机纤维，既新颖又环保啊！ 而我就对一款最新智能眼镜有兴趣啦。佢将眼镜同蓝牙耳机融为一体，呢、这个设计更加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不如一齐去睇咯！ 好、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仲有大概3分钟时间咧，就去到新闻啦。8:27嘅时间啦，咁啊，阿 O 今日咧就带嚟咧呢个地图啊，俾彭爷听下。 地图 乜嘢地图咧？呢个劲啊！ 暗瘡地圖啊，大解拆啊！咁啊，雖然我哋到咗呢個年紀啦，咁啊唔係十八廿二啦，但係都有陣時會生一兩粒暗瘡嘅喎。 我見好多大人都會噶，其實咧生活習慣啦， 我哋都係大人啦， 我唔 係扮 小朋友。咁我因為我唔想只係咩界別認識嘅一啲身邊人啦，所以我都係話大人啦、 成年人啦，即係唔係過咗青春期之後都有青春痘啦？意思係 其實同生活習慣同埋飲食習慣好有關係喎。 係啊，咁啊，彭爺啊，永遠。青春啦，系啊 ，forever young 噶嘛，咁所以好大机会都会有青春痘嘅烦恼啊。咁啊，呢啲青春痘咧生喺唔同嘅位咧，就反映咧你身体嘅一啲毛病噶、 嗯。 所以咧网上咧都流传住咧一幅啊暗疮地图，咁啊几得意啊吓。咁啊 ，Barbie 最常生暗疮嘅一个位或者年轻嘅时候最常生系生喺边个位啊？ 冇 噶系嘛？ 冇 好嘅，真系好少生暗疮啊！ 系冇啊， 冇生过暗疮、啊。你系咩体质啊？我想问，你问下你嗰、那个注册中医师，究竟一个人咧由细到大都唔生暗疮，究竟系发生紧啲乜嘢事？呢件事都几奇怪吓。 唔系嘅，啲人话如果你皮肤唔油性，唔生暗疮系容易出雀斑，所以我有雀斑。 哦，就系咁，雀斑好啊，喺外国好受欢迎啊，外国啲男人好中意啲女。人有着斑噶嘛，咁先代表靓。咁啊，我自己咧就生喺个鼻嗰度嘅，最常就系咁啊。风水学说就话破财啦。咁但系咧，另一个角度咧就系话消化同埋肠胃不良，咁、就成日会喺个鼻嗰度生暗疮啦。咁啊，如果你系喂喺条颈嗰度生暗疮，系代表咩？我荷尔蒙咧就比较唔稳定啊，就会喺条颈嗰度生暗疮。咁啊，如果你喺个眼眉附近咧生暗疮又代表咩咧？喂，這個、呢个肾脏功能咧有啲问题，要搞搞佢啊吓。咁啊，如果咧喺右边面颊咧生暗疮咧就系、肺功能失常啊吓。咁、左边咧就系、肝气郁结咁样啦。咁啊，下巴咧生暗疮咧就系、内分泌失调啊咁样。咁啊，最后讲埋呢一个啦，额头生暗疮咧就系、心火盛、压力大咁样啊。咁最后啦。发际线生暗疮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不知 道。冇啊用错洗头水啊唔关事咁啊唔知呢个暗疮地图啊可唔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充分肯定他的工作，又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昨晚在上海会见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林郑月娥。在听取林郑月娥关于香港近期局势的汇报之后，习近平说，香港修例风波已经持续五个月，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恪尽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做了大量艰辛工作，中央对她高度信任，充分肯定她和管治团队的工作。习近平说，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要坚定不移，同时要做好和社会各界对话和改善民生等的工作，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齐心协力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将会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听日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马克龙昨日抵达上海，是他任内第二次访华，将会聚焦于推进法中经贸合作，预料双方将会签署四十几份合约，涵盖农业、旅游、健康等的领域。马克龙今日除了出席进博会开幕式，还会为巴黎庞比杜艺术中心上海分馆揭幕。结束上海行程之后，将会转往北京，听日同习近平会面。法国官员说，马克龙不会回避香港和新疆问题。中国外交部官员早前说，中法两国在人权问题上应该展开建设性对话。香港和新疆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不适合列入外交议程。 正在泰国出席东盟系列峰会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说，中美相当接近达成贸易协议，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国准备好签署首阶段协议的情况下到美国，他对此持审慎乐观态度。彭博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京曾经表示，如果习近平到美国签署首阶段协议，希望是国事访问的一部分。不过即使不是国事访问，仍然对习近平赴美签署协议持开放态度。中方正是评估习近平愿意在美国哪一个地点和特朗普会面。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正是促请特朗普在签署首阶段协议之前取消今年九月对$1,120亿中国货征收的一成半关税。英国金融时报说，白宫正在考虑。港铁同相关政府部门商讨之后，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港铁各线、轻铁同港铁巴士的服务在晚上11:30结束。有关的安排将会维持至星期五，而星期六日的服务就在晚上10:00结束。港铁话继续评估风险状况，并会在有需要的时候缩短服务时间。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9，加元1.315，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31，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7点，升3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87美元，卖出1,507.4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第二线咧，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咧就开始挤塞。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呈祥道去观塘啊，近住荔枝角公园游泳池对出一段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龙窝村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就喺井栏树。三号干线啊，即系西九龙快速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挤塞。咁大埔道嘅石硖尾段啦，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咗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彩虹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津桥；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啦，车龙就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 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掀起投票肯定。 问世间情是何物？作曲 Dusty Bottle， 作词黄乐怡，主唱 Dusty Bottle。井味，作曲 Rubber Band 雷柏希，作词 Rubber Band 添雷，主唱 Rubber Band。运动诗歌，作曲 Jay Han、Lee Jong Myung、吴文芳、杨士宏，作词陈永谦，主唱卫兰。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 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嚟到8:39啦吓，咁啊，继续咧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奴小白啦，同埋芭比咧，先同听众睇睇今天早上嘅新闻头版嘅，咁啊，先睇睇咧就系《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咁啊，讲到有关于咧就系科大学生堕楼命危嘅事件噶，话到反修例示威冲突频生啊，咁啊，至今造成多人受伤，前晚3日嘅时间啦，网传有警员咧就喺将军澳摆酒结婚惹来咧就大批市民包围婚宴场地，咁啊结果咧就爆发警民冲突噶，咁啊防暴警察发射多枚嘅催泪弹驱散集结人士，众人咧争相走避，期间一名香港科技大学2年级嘅学生怀疑喺逃避嘅时间啦，唔小心失足堕楼，头部重创，仍然喺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系危殆噶。咁啊，直至到寻日早上咧，亦都有进行过咧就系脑部嘅手术，直至到咧就系寻日夜晚仍然咧深切治疗部留医噶，咁但系因为咧头颅底骨折啊，严重内出血，仍然未到过危险期，情况危殆。今日佢嘅爸爸妈妈以及亲友，寻日亦都咧就系去到医院探望，部分人咧就见到佢哋神色凝重。科大校长啊，寻日朝头早9点嘅时间，亦都去到医院咧就探望伤者。事主喺校内嘅投球队队友文先生啊，亦都咧去到医院了解噶。佢话到事主咧就居于事发地点附近，加上当其时咧就身穿街坊装束，相信佢只系经过现场，并非参与示威。佢更加话到事主嘅情况并唔系好乐观噶。科大学生会发表声明的时间指出，严厉谴责警方阻止救护车进入事发的现场，拖延了伤者接受治疗，亦都指出事主当时并没有作出攻击性行为或者佩戴保护装备，批评警方向他发射催泪弹和谋杀是无意的。声明亦都表示，该会已经为事主安排法律支援，并且将使用一切的资源帮助事主以及其家人渡过难关，亦都会派人在医院24小时就守候的。科大的回应就话到啦，非常关注一名同学受伤送院，寻日凌晨已经派员去到医院了解啦。咁校长寻日朝头早亦都去到医院探望，并且慰问伤者的家属。大学将会为事主以及咧佢嘅屋企人提供适切的援助，并且衷心祝愿呢名同学早日康复。 今日領展就話到啦，會保留當晚所有閉路電視嘅畫面，並且配合警方嘅調查，提供一切嘅協助。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頭版報導。 好啦，睇一睇咧《城報》嘅頭版頭條啦，講到咧就係太古城血案三人被捕，包括咧涉嫌咬甩趙家賢耳仔嘅男子啦。疑犯咧曾經求診精神科，有暴力傾向嚇。咁啊，講翻咧太古城中心前晚爆發咗激烈衝突啦，一名男子咧涉嫌用刀刺傷其他市民，咁啊繼而咧咬甩民主派區議員趙家賢左耳部嘅耳殼啊，咁啊警方至今咧拘捕咗三人嘅。據了解咧，被捕人士咧包括就係涉嫌咬甩趙家賢耳朵嘅男子，咁佢嘅名咧叫做陳真，係48歲嘅，以及咧另外兩名咧就係懷疑事後私了陳真嘅男子。据了解咧，涉嫌伤人嘅被捕男子陈真系48岁，生于内地，报称咧就系退休人士嚟噶，目前咧家住太古城。外界咧就估计啦，佢系来自咧内地，而且咧家住太古城嘅，或者咧系以投资移民身份嚟到香港嘅。网传咧就话咧，陈真同埋妻子咧就有两个女儿嘅，一人咧就喺香港定居，另外一人咧就喺美国出生同埋居住噶。据悉咧佢系有精神科嘅求诊记录，本身咧亦都有暴力倾向，不过咧就冇案底噶。咁啊，除咗陈真之外咧，警方喺事件中咧，亦都有拘捕咗另外两名咧，就系话以呢一个涉嫌袭击造成身体伤害罪咧，就系拘捕咗两名男子，分别咧就系23岁嘅张润峰同埋29岁嘅容志强啊。咁啊，前者咧就系家住屯门，后者咧寓所咧就系位于呢个上水太平村嘅。两人咧都系怀疑有份袭击陈真，不过咧实情咧就尚咧要待进一步嘅调查嘅。咁啊，讲翻咧，咁啊，赵家贤咧已经做翻呢个手术咧，博翻耳朵啦，并且咧，呢一个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就表示啦，引述翻医生咧，仍然咧系话佢需要留院观察啦，不过暂时情况系稳定嘅。民主党就话啦，喺佢出院之后咧，并且恢复呢个心情同埋健康咧，就会协助佢啦，同埋数名嘅伤者追讨事件。咁呢个咧系嚟自城报嘅报道。 再睇埋明报方面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有公务员被指参与示威被捕，公务员事务局长罗志光寻日就表明啊，对公务员违法零容忍，不会姑息。一旦有公务员被起诉，会喺刑事法律程序完成之后接受纪律行动。咁啊，有公务员工会指纪律聆讯系指调职、强迫退休或者系解雇。咁但系现时市民行街亦都随时被警察控以非法集会，令到公务员陷入白色恐怖噶。罗志光在立法会公务员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感谢公务员近这几个月坚守岗位，更加点名多谢警队，强调政府重视公务员的操守。会议最后通过两项没有出力的动议，包括就要求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就是促请当局发出指引，列明公务员不得在工作范围或者就是政治性的示威或者是集会，亦都不得用相关的身份出席任何政治示威或者集会，或者是发表相关的政治言论。罗志光会后亦都表示，各方非常关注有公务员在示威当中被捕，会依法跟进，强调政府上下会一同止暴制乱，但是认为即使有公务员参加示威，不代表政府内部有问题，整体公务员仍然系会尽忠职守咁讲。以上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啦，睇翻《星岛日报》啦，咁啊讲到咧就系六记者头盔贴字抗议，警方咧取消记者会，改为直播嘅。警方琴日咧举行例行记者会嘅时候咧，有六名来自唔同嘅媒介啦，包括咗有呢一个嘅明报啦、港台啦、端传媒、香港独立媒体同埋 AM730嘅记者咧，戴上贴字头盔之后咧，就组成咗查警部指警方嘅标语出席记者会。警方要求六人咧除头盔同埋离开不果，纠缠咗超过20分钟之后咧。警方的主持人就宣布记者会取消了。警方之后首次就是改在这个 Facebook 那里直播，就说有记者不尊重采访场合，阻碍其他记者的采访，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利。今次的行动是由摄影记者协会发起的，记协响应抗议警方在示威现场是针对记者的。而 AM730 和明报皆就这个事件就表示说事前是不知道记者有这个行动 动嘅。明报咧就认为记者采访嘅时候咧唔应该参与非采访嘅活动。咁其他嘅报馆咧就表示理解咧记者嘅行动，唔会处罚记者嘅。呢个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再睇埋苹果日报有关于国际新闻嘅消息。咁啊话到乌克兰援告密者让步啊吓，咁啊愿意向共和党书面作供。美国由民主党主导嘅众议院对总统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有新嘅发展，揭发乌克兰援通话嘅告密者前日通过咧，就系律师表示愿意以书面嘅形式向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当中啊属于少数派嘅共和党员作供，无需经过委员会内嘅民主党员，以免被外界质疑今次告密者系偏帮某党嘅行动。不过共和党坚持咧就要告密者现身作供，咁啊希望得知佢嘅身份。接受回应共和党一方提问，可以话是告密者一大让步，咁但系对方嘅议员啊认为仍然系唔足够。作为发言人嘅共和党监督委员会成员乔丹就拒绝呢一种嘅形式，佢会表示啊书面嘅回复不足以咧就调查所有事实同埋查问所谓嘅告密者。佢话到你不能引起弹劾调查之后又不解释自己嘅行动同埋角色，更加话到啊当谈及要美国总统下台逆转民主同埋美国人嘅投票结果嘅时候，嗰一个人一定要企喺委员会之前噶。今日睇翻距离美国2020年嘅大选仅仅系一年，咁啊全国啊美国全国仅有美国全国咧有超过70%嘅人已经开始留意住选举啦。咁但系民意嘅走向仍然咧就系比较上系两极化嘅。咁啊亦都咧有民调显示啊，美国方面认同特朗普措施嘅共和党人平均咧有86%，民主党咧就只有7%。另外有调查发现有55%嘅国民对佢嘅评价系负面，正面嘅咧就系40%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啦，睇一睇信报嘅财经新闻啦。讲到咧就系港股爆升446点啊，突破牛熊线咁话嘅。咁啊，港股咧唔单止破除咗十月嘅股灾月魔咒，踏入11月咧更加越战越勇啊！恒指咧琴日一口气咧就升穿咗27,500点嘅关口，同埋咧就系重越咧俗称牛熊分界线嘅250天线，咁即系咧大概。去到27,381点啦，咁并且咧以全日最高嘅位置咧，就系话去到咧全日高位啊27,547点咧，就系收市噶，咁啊升咗446点啦，创咗8月1日以嚟嘅新高啊！大市成交咧有888亿元嘅，咁啊港股咧超过3个月以嚟咧再度收复咗牛熊分界线啦，唔计昨日啦，咁啊其实恒指咧今年都5次咧突破咗250天线噶啦，只有2次咧成功企稳咧，同埋展开新一轮嘅升浪啦，咁有啲。市场分析员就话啦，虽然大市嘅气氛咧系唔错，而且成交增加啦，不过暂时都未能够确认港股系咪可以持续向上突破嘅。咁啊，料到如果上到27,800点都仲系有较大嘅阻力嘅。咁啊，大家即管拭目以待啦。 台子 O 投资 O2O。 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ewy 早晨， 阿 O 早晨， 早晨啊 Chewy， 我哋咧一齐啊睇下大市啦，琴日咧港股方面咧几好啊吓，咁啊升得几多下，而且咧特别嘅股份咧睇到啊上市嘅中手游咧都升得几靓仔下，咁啊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睇埋呢一只咧新股啊，究竟啊嚟紧嘅走向又会系点咧？ 系啊，而家短线咧，其实咧都憧憬住咧中美今个月咧达成呢个贸易协议啦。咁睇翻咧美股咧，寻日咧都连升两日啦，咁三大指数咧都创咗收市同埋历史新高啦。咁相信咧港股咧今日咧都有望咧延续翻咧寻日呢个升势嘅。睇翻寻日咧，裂口高开咗之后咧，其实升势咧都相当之唔错，收市嘅时候咧都升成400几点啦。咁仲上翻去咧250天线，同埋创咗3个月嘅新高。咁即係咧，意味住咧，恆指其實已經咧兩日咧企穩喺27,000之上啦，咁同埋咧都突破咗咧呢半個月多以嚟咧呢個阻力嘅。咁但係咧美中不足咧就係個成交金額，睇到咧尋日咧升市嘅時候咧，就算大升市咧都唔夠900億啦。咁交台嚟講咧都唔算話真係太多啦。咁所以港股短線嚟緊嘅走勢咧，其實咧都係繼續咧留意翻中美貿易談判嘅消息啦。咁同埋咧中國咧今日咧。 都會公布翻咧十月份嘅財新服務業嘅 PMI 指數啊。咁所以睇翻咧數據咧，係咪真係可以好過預期啦？如果唔係咧，就可能咧有機會咧都會借勢回調翻啦。咁頭先阿歐咧都講到咧，中手游呢只半身股啦，其實咧佢就係今年動之王嚟嘅。咁咧相對嚟講咧，第一日呢上星期四掛牌嘅時候呢個表現呢都唔算話真係太飆青啦，咁但係睇到呢兩日呢都叫做急起直追，尋日呢收市嘅時候呢都升超過兩成啦，咁比上市價嘅時候呢都高咗差唔多五成啦。咁睇返好多新股其實開頭嘅時候呢個投機情緒呢就會較為主導一啲啦，咁所以中手游呢可能短線呢其實嚟緊呢都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啦，咁但係因為投機意味比較濃啲，咁所以如果投資者諗住買嘅時候咧，都可能咧短線咧都係比較咧啱一啲咧小注買入啦，咁同埋咧要定緊呢個沽貨價啦，咁所以短線嚟講咧，可能咧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咧嗰個指示同埋呢個止賺價咯。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u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Chu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咧，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啊。唔该 Chuy， 拜拜。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好，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咧天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7度，吹和缓嘅清劲嘅偏北风啊。晚上咧东风就会增强咯。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风势咧颇大下，早晚咧天气都会稍凉嘅。依气温23度啊，相对湿度咧53%，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 系啦，头先啦，咁我哋睇报章嘅时间咧，今日读到有关于咧就系赵家贤嘅新闻报道嘅时候，都要提翻大家啦，同区嘅方面咧，我哋亦都有见到另外一位咧，就系嚟自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嘅丁王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嗱，我相信咧，你哋咧去旅行咧，同埋揾一啲住宿嘅经验咧，一定比我丰富噶啦，阿欧同小白。 系啊，今日咧，彭仔放假，估唔到华梅姐一齐放假吓，咁、所以咧，#呢个环节咧就交咗俾 Barbie 啊，系咪啊？ 系啦， 你想讲下啲住宿嘢？ 系嗱、其实咧嗱，当你哋去旅行之前咧，会唔会都有一啲网上去预订住宿或者系民宿嘅经验咧？ 会啊，因为我自己有阵时去到一啲古怪啲嘅地方，揾唔到，揾唔到酒店住啊，同埋咧有阵时特别系欧洲啦，你去当地咧住酒店咧又贵啦，跟住啲酒店咧嘅服务质素又唔高，又唔系新净，咁反而咧你可能住当地一啲民宿咧，仲住得大，仲住得靓咁样。我有一个咁嘅体验。 住民宿咧，我觉得即系我哋呢啲有小朋友嘅家长嚟讲咧，其中一个最好嘅系咩咧？就系佢有个厨房，即系可以俾我哋煮一啲咧，我哋系想小朋友食嘅嘢，就唔使话下下又要落去又担心搵唔搵到早餐咁样咯。 同埋咧，好似硬系觉得咧住喺人哋嗰啲屋入边咧，嗰种嘅体验咧，同住酒店好唔一样。 系、啊， 因为酒店得两张床嘅啫嘛。咁、你去到人哋间屋咧，又好似即系有啲布置啦。因为每一间屋咧，如果你真系租得到嘅时候咧，咁嗰个嘅风景或者个布局咧，就好似有少少免费帮你体验咗住新屋嘅感觉。 系啊，个感觉都系正嘅，可以叫做感受下当地嘅气氛或者氛围啦，不过前排爆出一件事件喺美国，唔系好开心啦，即系有啲叫做民宿嘅集团咧，就借咗间屋咧俾人开 party， 跟住入边有啲枪击事件咁样，所以咧 這個民宿的叫做共享民宿啦，可以咁講啦。有陣時借間屋出去咧，都真係好驚㗎，即係唔係淨係租客驚㗎？可能咧借間屋出去嗰業主咧都有啲啊驚心動魄啊，唔知你搞乜鬼㗎嘛？ 咁我覺得咧就嗱，自己作為一個消費者或者係即係去住人哋間屋嘅心態啦，咁你通常事前會做一啲嘅 research 啦，咁啊都不外乎係睇下啲網站上面嘅嗰啲評論啊，或者係啲圖片啊。嗱，我就試過有一次嘅經驗咧，就係、是、我睇完嗰幅圖之後咧，去到睇實物嘅時候咧，係好唔一樣嘅。 貨不對版。 係啊，嗱，我又唔夠膽話佢貨不對版，因為我自己嘅本身要求係 OK 嘅，即係我要求都係乾淨。 佢張相影得太靚咋嘛？ 其實係啊，我後屘發覺係。嗱、哦，不過咧又唔可以咁講。 啲相咧有陣時候又誇張嘅，即係可能咧一年到晚咧得三四日有個好靚嘅日落，跟住咧佢就係淨係影咗日落嗰一日嘅、 那個窗口。 係啦，咁你覺得哇好靚喎！你諗下呢一度如果望到日落。几正哇！落地玻璃咁、啊，但系点不知原来一年到晚都冇乜日落可以睇得到。 就算唔系讲日落咧，佢净系影屋企入边啊，即系佢打灯打到好足咧，都会令到你觉得间屋咦好靓，好 光猛啊， 光 猛。 同埋咧，你知唔知佢嗰啲地方咧，你就咁影相，其实好难判断间屋大定细嘅。咁、啊、你一眼望落去， 你影相叻就知啫。即系我呢啲唔系啊嘛。 你好容易咧就会俾嗰张相误导，因为以为间屋有几大，但其实去到豆样咁细。 嗱，你哋以上讲嗰啲咧就。完全是正中了我上次的经验、 哦、你中晒 系啦，因为一来我去的时候咧就夜晚啊，咁、我见到嗰张日落嘅相而吸引我啊嘛，即系话光线充足啊，只窗又够大啊，然之后咧间房又好似好大嘅空间感咁样啦。入到去原来咧拉开咧只系得两张床，同埋咧一只大窗， 放唔放到皮胶啊？大哥个走廊咪 放唔到， 哦、即系拍摄效果，即系拍摄效果嚟嘅嗰个空间感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都有一啲嘅tips 咧可以讲下分享下咧，到底即系如果你真系喺网上想去租住呢一啲嘅民宿嘅时候咧，咁啊到底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你咧唔会啊遇上好似我咁样嘅呢啲惨剧咧，就系、是、遇到一啲货不对版嘅呢啲屋咧咁。咁啊第一咧，其实你可以直接沟通嘅。因为你可以，譬如你俾咗钱啦，或者系你确认咗，其实确认之前好多而家啲网站都 OK 嘅，咁佢有个制咧系可以咧俾你系同嗰个嘅住户咧，即系租俾你个人 系啦， 到底你间屋系点噶，或者你可唔可以都简单介绍下你附近嗰啲设施啊咁，咁啊好似会实际啲。咁啊另外咧，我上次呢样嘢都有做嘅，就系睇人哋啲 comment 啊，即系到底住嗰啲人开唔开心咧？ 呢个简直系王道啊！ 系啊，其实呢个好真实噶，真系系啊。咁啊，当然啦。真系咧可以试下睇下啲照片，但你睇嘅照片嘅时候咧，可能就要好似小白咁样啦，多角度观察。 系啦，多角度观察，同埋你可以尝试下幻想一张照片入边企一个人嘅时候咧，佢嗰个 size 系可以去到几大。 系啦，咁啊做多啲呢啲功课咧，应该就可以咧避免租到一啲唔啱自己心水嘅民宿啦。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芭比今日嘅 hashtag 咧就系若要租民宿，功课要做足。 系揾屋 A B C 啊，乜嘢你都要知啊。 阿 O 嘅 hashtag 就系成小白啊，揾屋 A B C 啊，做多啲搜集啊，唔好咁低 B 啊。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啊！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噶。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啦，近住安达臣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接近白石窝村。清水湾道去平石啊，近住安达臣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接近白石窝村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喺呢一段路来回方向嘅快线都要封闭噶。咁比较影响咧，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锦绣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啦，车龙喺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彩虹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罗福道。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津桥；荃湾路出九龙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都系慢车噶，咁而家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乜嘢运动参加咗二十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你话俾我知系咪唔跟我走？ 老婆，我系会自己一个人留喺香港嘅。 你真系唔跟我上大湾区一齐住，系咪收埋第二个？ 老婆，我唔想同你犯法啊！你知嘛，我哋个公屋单位咧，如果有超过三个月非经常持续居住或者丢空嘅话，可能就会俾房屋署收翻个单位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翻到嚟朝早嘅9:08啊，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而家直播室有白元浩啦、Barbie 同埋 O 喺度嘅，早晨， 早晨， 早晨， 系咁啊，出边系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57%啊，留意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咁啊朝头早啊又话个阿彭爷爷啊抱恙啦，系咪？咁啊啱啦，今日星期二咧，点解话啱咧？因为咧阿李医生都喺度啊，系、 哦、 啊， 睇证系嘛， 可以睇证啦吓。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星期二，我哋朝头早9:00过后咧，都会有阿李嘉仁医生出现嘅。今朝早咧，彭仔咧已经见到李嘉仁医生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彭仔，彭仔，你上次食雪条系几时嘅事啊？ 哦，咦，咁又唔係好耐咋喎，早两日先食过咋喎。 咁好嘢呀。 係呀，不过嗰啲係想食囉。 想食就 因为屋企买定一啲呢啲雪糕雪条呀嗰啲。而家好少食呢淨係果汁味嗰啲雪条喎。 少啦而家。 係喎，多数都係食有雪糕喺里面嗰啲雪条喎。 我就红豆绿豆呀多啲。 係咪我都少食呀。係呀，你而家挑起我条筋又想食添。 係啦，点解呢原来呢在医院呢在英国医院是有得食的。为什么个问题呢譬如有些人。 不怕生冷咩 这里是外国嘛讲到明是外国、哎。 外国人没这些。 外国人没这些、哎、生冷 不识戒口的。 好啦那么做完手术呢通常最不舒服是什么 口干。伤口啊 好干。 口干。 好干。为什么呢第一次很多时候呢譬如你全身麻醉啊有插喉啊咁样。 哦、 喉咙一定不舒服㗎。咁梗係有啲口干啊有啲水分未必一定係咁够。水分未必一定又唔係话脱水㗎喎、 哦。 有时佢少啲咁多啊、嗯、啊做完手术好耐啊冇水入口啊咁梗有一个感觉係口干 㗎。 但係如果你话啊饮水啦，一大杯俾水俾佢饮咧，第一时冇乜需要，第一时咧分分钟咧就呕咗出嚟，啊点搞咧系嘛？即系佢系冇乜胃口啊，咁但系佢系口干啦， 所以俾雪条佢食啊， 系啦，就佢哋咧可以算下算下雪条啦，咁呢个感觉系相当，佢哋觉得系相当好嘅，咁啊。如果你係作悶作嘔咧，你選下雪條咧，又會令到呢啲感覺少啲嘅，係、 哦、 所以舒服啲嘅。咁、 啊、 所以咧， 幾好計喎又 係啊！咁所以喺外國英國有個醫院咧、嗯，你中意食就食啦，做完手術啦、哦，任你食啊。 係， 但係好坦白，你食得幾多條 啊？咁、啊、但係如果為嗰個病人咧帶嚟一啲即係舒服嘅感覺啊， 冇錯啦， 又真係可以濕潤下個喉嚨咁啊，真係幾唔錯喎、 啊！食雪條啊，呢嘢 你令我諗起咧，阿李醫生就係咧，我嘅家庭醫生咧，係 啦， 我有陣時咧唔舒服咧，病嘅時間咧，佢睇下咩狀況啦。如果我有陣時係叫喉嚨發炎啊， 係咯， 但係又唔係有咳啊咁咧，佢係會叫我咧食雪糕噶。即系唔好食饭，食雪糕，食雪糕咧有营养，咁同埋亦都可以令你吞烟嘅时间咧就冇咁痛。 嗱，另外一样嘢咧，食雪糕系乜嘢呢如果小朋友生炸腮，炸腮咧系我哋嘅口水腺发炎，口水腺发炎咧喺啊呢个啱啱耳仔下边最常见咧一个马蹄形咁大咗，啱啱成个包住个耳仔。嗱，呢啲时候咧。口水腺是制造口水啊， 吞口水好痛。 咩时候啊，鹏仔会流口水呢好食嘅嘢啦。 系啊，酸嘅嘢见到 啦。你所以如果你生炸腮嘅人，你请佢食好嘢咧，佢真系多谢你啊。一路分泌佢咪痛咯。 哇，咁样就真系 你想报仇噶。请你食得好嘢， 哇！制造啲口水，哇！真系越嚟越痛， 越嚟越痛。咁呢啲时候咧，你就可以食雪糕啦。 哦， 啊，咁因为佢系甜啊嘛，又唔系佢即系好啲好酸啊，刺激啊，佢啲口水分泌多啊嘛，又会饱啊嘛，小朋友梗中意啊嘛，所以呢个时候咧，小朋友系可以食雪糕嘅。 咁所以即系就算有病咧，都要睇情况咧。原来啊，雪糕或者雪条咧，都可能系有帮助嘅。 好啦，嗱，我而家讲讲咧，今日主要想讲下呢个所谓百日咳嘅疫苗， 又嚟百日咳。 百日咳，嗱，呢个永远都系嘅。当1940年代啊嗰时候，当未有百日咳嘅疫苗做出嚟咧，譬如喺美国咧，一年有8000人死亡嘅。 哇！ 死啊！ 咁夸张？ 系啊，系真系，尤其 B B 仔一惹到咧，佢一路不停咳，又肺炎，又食唔到嘢，又脱水，又营养不够，会死噶。八千咁一当有个开始做到呢个百日咳疫苗，佢哋咧系一年死咗20嘅啫。 哦， 啊，即系而家系20系一样有人死。咁啊，点解我哋会提呢样嘢咧？因为喺1980年代啦，开始咧发觉，咦，乜点解越嚟越多啲百日咳又多咗嘅咧？咁样嗱，百日咳咧吓最惊系 B B 仔小朋友。咁当我哋开始有呢个百日咳疫苗咧，我哋所谓叫做 whole cell 全个细胞嘅 白日咳嘅疫苗， 嗯， 全細胞嘅黑疫苗，咁、嗯、啊做嚟，咦係好咗好多， 嗯， 但係幾時都係話會唔會有副作用啊？會唔會影響佢發燒抽筋啊？咁樣，咁所以去到80至2000年嗰陣時候咧， 呢二十年 係啦。呢二十年間就開始做咗一隻新嘅疫苗， 嗯， 就係叫無細胞嘅白日咳疫苗啦。嗱，睇嚟咧好似嗰個副作用好好，亦都有好多嘅保護力。但係咧唔知點解，慢慢咧去到70%嘅小朋友咧，五年之後咧係依然有保護力，但係30%咧就冇乜保護力。 哦， 即系嗰个喺五年咧，已经开始慢慢弱咗啦。 咁、嗯、再打过得唔得嘅咧？ 啊，嗱、這個、呢个咧就要睇啦。嗱、嗯，因为打针冇人中意嘅。 哦， 第二件事咧就系、是、所以喺个国家资源， 嗯， 你有打完一针有一针， 系 嗱，唔系少钱嘅，每一样嘢都计成本咧、 哦。 政府打亦都有成本， 嗯嗯、 人手啊、疫苗啊、买啊、储藏啊咁、嗯、样呢、這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 嗯 啊，以前嗰啲係好啊，但係啲人驚喎。嗱，好坦白講，而家唔係真係話啊，一定以前嗰啲全細胞嘅白咳疫苗就係衰得咁緊要喎。不過有一隻新嘢，咁啊，梗係個個都話用新嘢啦。係啦，咁啊，仲有啦。咁啊，而家咧，我哋差唔多每4-5年咧，啊，白咳啲浪潮又嚟多一次啦。啊，咁啊，點搞咧？咁樣。啊！如果你系冇打过啊，因为我哋惊唔打疫苗嘅话咧、 嗯， 你咧就系俾打咗嘅，即系冇打嘅，俾有打嘅咧，你有8倍机会惹到嘅、 嗯。 同时咧，亦都系有可以好严重嘅并发症，亦都咧，我哋一定要保护我哋嘅婴儿、 嗯， 因为婴儿惹到咧就一定有事嘅。咁啊，又谂啦，咁我哋有咩计仔咧？第一喺个孕妇。喺孕妇喺怀孕最后嗰3个月咧，系可以打呢个白日咳嘅疫苗。 哦，即系由冇、啊，即系嗰个孕妇嗰度， 孕妇嗰度 可以接种。 系啦，啊，呢、這个咧喺外国咧试过咧个成效咧 系 不曳，系几好嘅。 嗯， 即系由即系喺2012年佢哋开始试啦。 嗯， 咁啊已经试过咧，譬如喺外国呢、這个。地方咧系试过做一个研究咧，系、有成效。咁、但系当然呢、這个经过孕妇打针，系咪个妈妈都咁中意打针咧？吓、即系嗱，永远系惊医生，你可唔可以100%保证佢一定冇事嘅？ 因为要保住个胎儿 系啊，最怕你影咗即系打咗佢之后、，B B 有乜嘢事点搞咧？可唔可以出咗嚟先打咧？咁样。咁啊，当妈妈系好担心嗰时候、通常医生就好，咁啊听你讲啦， 就唔打住啦， 一定嘅呢个系好正常嘅。 系， 咁但系有冇新嘅疫苗先？ 嗯，有冇咧？ 啊，即系而家亦都系做紧噶。 嗯， 喺法国有个专家咧，系亦都研究咗好多年啦。 嗯， 咁啊点样咧？這个咧就系、是、因为做呢、這个所谓我哋无细胞嘅疫苗咧，系贵嘅。咁佢反而咧可以做翻一隻全細胞嘅 whole cell 嘅咧，用翻舊嗰啲咁嘅疫苗，但系咧就新版本啦，改良版本系噴鼻嘅添啊！ 即系 唔使打針 嘅 喎，系啦，即系好似而家嘅流感疫苗有噴鼻嘅喎，系啦。咁啊呢一樣嘢咧，咦？而家即系去到第二個階段咧，亦都好好啊！嗱，第一，如果你係呢、這個點解咧？因为啊，系呢、這个而家我哋用紧嗰只无细胞疫苗咧、你打咗之后，譬如你有即系有真系惹到病咧、你亦都可以惹到其他人。但系如果你喷鼻這個呢个咧，就冇乜事，即系唔会惹人嘅。 哦， 即系呢个咧嗰、那个减低呢个 病菌 嘅传染性。 哦， 咁啊，但系因为系新嘅嘢，所以佢哋将来咧。亦都係會係最初階段咧、如果真係成功咗啦，人類可以用咧，佢、咧就係唔係話初生嬰兒用，喺後生仔成年人啦。 哦， 係啦，咁啊係一個加強劑，好似你話劑係加強劑。 哦，即係已經長大咗咯、哦。 長大，但係因為佢個而家用嗰只疫苗保護力係低啦， 係啊係啊， 一低咗。 咁又要打針，白仔都唔肯打啦。 咁、 哦、 就改為大個咗之後咧，就不如用呢一種噴鼻式嘅。 呢、這個係研發中，而家即係似乎咧希望好好。咁、我哋亦都希望咧一個科研。一个不断的进步呢令到我们的病是少一点 的。这种有一种起码接力的形式。没 错了没错了。 好那希望可以发展得更加完备啦这些疫苗。那今早早再一次多谢李嘉仁医生那我们又下个礼拜二的早上先再跟你见面。 Okay, 好拜拜。 拜拜 找不到你共鸣，有谁人聆听？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未停，眼泪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我无幻像一粒沙跌荡与宇宙红方盛放，哪怕没有光，顽强地掏出心里剩底最后荧光，荧光，确信有天远临终可康庄。当呼吸声太过清晰，随旋律擦过脉搏心跳。为凭证，意志化作泡影。这世界太冷清，失去重心的身影那么轻，断了线吉他，还有谁来奏鸣？去细听内里心声，钢铁再硬朗，也会腐朽。 嘅歌曲嘅系陈雷嘅《荧光》啊。咁啊，天气方面咧，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3%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咁啊，睇睇有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喺美孚新村，亦都影响到咧就系青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讲多次啦，西九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嘅，龙尾咧去到美孚新村嘅，同时间亦都影响到咧西沙公路往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驾驶人士咧可以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吓。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今日追踪三十一啊，当然咧就系揾翻阿罗启新啊 ，Cousin 喺度啦，早晨 ，Cousin， 早晨，小白， 系早晨，有啲咩电视节目可以介绍俾我哋二台听众 咧？今晚咧，除咗今晚嘅电视节目之后咧，仲会咧喺佢要介绍多一样嘢俾大家嘅， 嗯， 啊，咁就系咧晚上8:00嘅4:31啦，咁啊，一般嚟讲咧4:31咧嗰晚咧会有啲咩新闻咧？我都系未知噶，去到嘅时候吓，因为啲好紧凑噶嘛，啲嘢会改噶嘛， 梗系咯， 但系有一样。嘢咧，琴日已经打锣打鼓喺网上边咧，系热烘烘嘅一个话题啊。咁啊，今晚咧应该会播出啦。咁啊，就系咧啊，就会揾嚟咧两个嘉宾倾偈，一个咧就系叻。 哇， 一个咧就系杜汶泽， 哇， 咁你知佢两个咧喺呢一个政见上边咧，都几南辕北辙噶嘛， 系啊， 系啦。咁但係呢就不得不講一樣嘢呢，晚上八點即係呢個節目呢就得半個鐘啦，咁應該呢就會做咗啲剪輯嘅，咁點算呢？ 係囉，我想睇個原裝版本，唔知得唔得 啊，就是咁的，咁呢就要睇睇呢今日啊4:00啊， 4:00下晝 4:30啊， 下晝 咁呢就會有呢個網上直播啊， 哦，嗰個就直播啦， 是 啊， 你想想即是到时网上直播有啲乜嘢，你记唔记得之前有一个呢阿何议员呢上去呢， 我记得。 是啦，咁都突然之间呢有啲嘢爆咗出嚟嘛。 是。 咁嗰啲嘢呢都唔会喺呢一个即系电视嗰度睇到嘅， 系，所以即系睇直播啊，你睇到几多啊？睇啦吓，系咪？ 系啊，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要留意啦吓。 火星撞地球啊！ 系啊，咁啊就嗰、那个直播时间咧，等我咧就系、是、再 check 清楚啲先啊。 好， 系啦，咁系啦，咁啊即系4:30。 4:30 系啦，喺呢个 Facebook 直播，咁大家咧上去咩揾翻呢一个4:31就得噶啦。 嗯，喺 Facebook 上面 search 呢个4:31啊，咁啊准时收睇啦吓 ，Facebook 上面嘅。 系啦，咁啊另外啦，咁去到呢一个咧，日常8:30啦。 嗯。 咁日常8:30咧，今日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银屑病友会咧，透过本地艺术家咧同埋银屑病患者咧，就系一啲艺术作品咧展示佢哋心路历程啊。咁希望大家咧对于呢一个病症嘅认知，呼吁大家就唔好歧视咯患者嘅。 系啱啊，任何病都唔应该歧视啊。 冇错啦，咁样。咁另外咧，寻味天下咧就会介绍阿纪晓华咧就会介绍呢个福州嘅肉燕。 诶，有咩特别？ 燕系燕字。个燕 肉燕吓，唔系嘛？即系食啊？ 系啦，咁啊食燕窝听过咧， 燕窝听过， 究竟是什么来的？哎，咁样我哋梗系要去寻根究底啦。其实肉燕咧，嗰个卖相点解会有燕子呢个字咧？咁样咁啊，其实肉燕咧有啲似咧我哋广东嘅云吞啊。咁、 哦、 你知云吞皮包出嚟嘅时候咧，喺啲水里边养下咧， 飘下 咁，系啦，咁好似咧好似雀仔咁样，所以咧比较靓嘅名佢叫肉燕啦吓。咁、但系呢个肉燕嘅皮咧就比较特别嘅。咁佢就系咧，即系嗱，我哋香港咧就有啲叫做鱼饺啦， 系、 鱼饺咧个皮咧，即系除咗呢一个嗰啲粉之外咧，就有啲鱼肉噶嘛，所以佢咧就烚好耐咧，佢都唔烂噶嘛。咁原来呢个肉燕嘅皮咧，就系呢个猪肉加啲咧番薯粉咧，用手打而成嘅，里边再包啲肉落去咁样。 系 啊，今晚就有得听，冇得有得睇，冇得食嘅。咁啊，大家如果你想食试下嘅时候咧，你翻去福州或者附近咧揾下。咁去到呢个晚上9:30啦，你最熟啦。 系啊，希特拉啊嘛。 唔系啊，苏联啊，咩警察啊，希特拉已经 完咗啦， 跪咗啦， 系啦，咁啊，哇，呢个啲名都读到我翘晒口，你知唔知？ 系啊，今晚嗰个就易好多啦，啊，即系叫贝利亚， 系啦，咁啊呢个苏联元帅贝利亚，咁啊苏联咧，咁啊斯大林咧，即、就、系、是、有啲人读斯大林啦，就系、是、过咗身之后咧，咁啊国家安全部部长咧贝利亚咧就想成为苏联接班人， 嗯， 不过喺权啊，但系呢个名好似冇做过啲阿头啊，啊原来佢喺权力斗争里边咧就败咗喺呢个克鲁晓夫手下，胜者为王，败 者为寇， 冇错啦，咁啊即刻咧被判以呢一个叛国啊。咁啊，同埋咧又嘅罪名咧就去處決佢嘅咁樣。咁啊，裏邊咧其實講真啦，個歷史咧就係贏嗰陣寫嘅，究竟係點啊唔知啊。另外啦，喂啱你睇啦，夜晚 十一 點， 十一點 係啦，人間五十何所含啊？有啲日本戰國時代嘢睇啊！ 大家留意住，唔該曬吉臣，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会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充分肯定他的工作，又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仍然是香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昨晚在上海会见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林郑月娥，在听取林郑月娥关于香港近期局势的汇报之后，习近平说香港修例风波已经持续五个月，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恪尽职守，努力稳控局面，改善社会气氛，做了大量艰辛工作，中央对他高度信任，充分肯定他和管治团队的工作。习近平说，依法制止和惩治暴力活动，就是维护香港广大民众的福祉，要坚定不移，同时要做好和社会各界对话和改善民生等的工作，希望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齐心协力，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因为人数不足流会，亦都是立法会本立法年度首次出现流会情况。委员会原定在朝早八点半开会，由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就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作出简报。主席谢伟铨说，等了十五分钟，在八点四十五分仍然差一个人才达到法定人数。谢伟铨宣布会议无法展开，他又对损失两小时会议感到可惜，希望未有出席的委员作出检讨。在上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说，非常欢迎中美早前达成贸易初步协议，希望得以实行，相信中美贸易的一些问题最终还是要解决。金立群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之前，被传媒问到对中美贸易协议的看法的时候说，中美两个经济大国之间合作贸易跨境投资是互利共赢，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非常重要，贸易摩擦亦都是对其他欧洲其他的亚洲国家是带来负面影响，从地面的发展和全球经济发展需要是要好好解决这个问题。他又说，今年进博会规模亦都较去年大，希望可以推动国际的自由贸易、跨境投资，世界上很多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港铁和相关政府部门商讨之后，除了机场快线之外，今日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在晚上11点半结束，有关安排将会维持到星期五，而星期六日的服务就在晚上10点结束。港铁说继续评估风险状况，并会在有需要的时候缩短服务时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晚上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风势颇大，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94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5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8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8.4，升8毫；友邦保险81.9，跌2.5；美团点评99.6，升1.2。 中国移动64.5元升3.5元，中国平安93.35元升1元，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9.75元跌1元，建设银行6.46元系跌2仙，中手游3.98元跌2.7元，工商银行5.78元系跌4仙，领展房产基金85.2元系跌5.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08.7，瑞士法郎0.988，澳元0.688，加元1.316，新西兰元0.64，人民币7.028，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3,148点，升295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94美元，卖出1,5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西九龙公路或者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美孚新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去翻西九龙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噶。重复多次啦，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啦，去尖沙咀方向同埋西隧方向喺奥运站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去美孚新村，咁亦都影响埋青沙公路啦，去西九龙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噶。咁另外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糖水道慢线咧有坏车。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糖水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清水湾道啦，去翻平石村方向近住安达臣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安达臣道对出一段交通回复正常。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10分钟前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大旗岭村噶，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锦绣花园对出嘅意外清理好，来回方向快线解封啦，咁仲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大旗岭村啦。咁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奇德尊新村对出快线嘅意外咧，就大约喺5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丽城花园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啦，奇德尊新村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丽城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就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 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歌曲，要你投票肯定。 船头尺，作曲陈威全，作词陈永生。主唱吴浩康。 谁在说万句你好吗？我好吗？有好吗？中心思如吗？ 活多一次，作曲柯新峰，作词陈永谦，主唱则田。 如果可以活多一次，这等 心，作曲冯咏琪，作词周耀辉，主唱咏仪。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持，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的我的享乐时代又轮到我了。嗱，呢一个咧，我觉得咧，真系值得去谂一谂，到底有冇需要嘅呢样嘢咧，系我自己都考虑紧，我自己应唔应该入手嘅？ 系，又系家品？ 算唔算家品咧？算系生活上嘅一个用品啊。因为咧，呢个就系我最近咧喺我朋友嘅屋企度见到嘅。咁就系因为话说我有个朋友咧就好中意买一啲浅色嘅波鞋嘅，咁、 哦、 而浅色嘅波鞋咧一个问题就系咧 好容易污糟咯， 冇错啦。咁、尤其是咧佢好中意一啲咧即系都几难洗嘅质地啊，尤其是白色咧、其实你只要稍微污糟咗少少系极之觉噶嘛、 白色鞋咧好悭人着，即系系靓嘅， 系啦， 但系太容易污糟。 新嘅时候有一种即系亮丽感啦。咁虽然咧其实鞋咧坊间都有好多嗰啲物料咧就系话咧如果你喷咗一阵 spray 落去咧，又会防水啊，或者会防污糟咁样。 要日日喷嘅嗰啲，如果你真系喷嘅话，系啊。 依家出咗啲纳米技术嘅喷防尘、防污糟嘅一啲物料，但系都系好夸张嘅，因为喷嗰支嘢都成1000蚊嘅。咁你对鞋起码都有2000-3000蚊先值得喷啦。如果你买支1000几蚊嘅喷对300蚊嘅鞋，我又觉得。好似麻麻地咯，系啊。 同埋系咪真系即系有呢个需要咧？定还是原来可以用一啲咧，即系 平价啲嘅方法系嘛？你想讲 简单嘅方法都可以令到你对鞋成日都光洁如新咧？咁问下两位先，你多唔多洗鞋噶？ 我一对鞋开头咧会成日洗成日抹嘅，但系当我发现咧佢嗰啲污渍已经系即系冇办法啦。我个人好注重干净嘅，但可能真系着咗3个月、4个月啦，或者半年，佢真系开始污糟。而嗰啲污糟咧。是我已经处理不到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会放弃它，即放弃意思就是我会继续穿，但是不会保持住很靓咁样， 即不会洗得咁密啦。 是啦， 但小白你成日行山咧，会不会啲鞋底好污糟啊？ 行山嗰啲咧，我次次行完次次洗嘅。 哦， 系啊，因为我好怕咧个鞋底有啲石头摄咗喺度咧， 实有嘢， 咁就会影响佢嗰个性能。即我唔想上山嘅时候跌亲， 因为行山嗰啲鞋咧，好似车胎嗰啲坑纹咁。 系啊， 有坑纹就 咁你摄晒啲坑纹，咁咪变平底鞋， 系 咪先？唔得噶嘛。 系啊，所以都。真的要好好保养，小白讲得好啱，真系。我就咩嘅，即系着到污糟就抌嘅。 哦，哇，系 着到污糟洗咗佢先啦， 着污糟就抌， 环保啲啊嘛，个人。 好夸张啊！你咁样讲，着到污糟就抌，但系你污糟个标准系点先？ 都好污糟噶啦，系着到好污糟咁，你咪抌咯，系咪先？咁系咁噶啦，咁你衫又系咁，即系着到好污糟咁，你洗唔到啦，咁咪抌咯。 嗱，我自己咧就唔中意洗鞋嘅，但系我都唔中意见到鞋污糟。嗱，如果我系鞋面污糟咧，我就会揾一啲即系湿纸巾或者湿布抹啦。咁但系如果鞋底污糟咧，我其实就好唔中意擦鞋底嘅， 即系踩咗啲污糟嘢嗰啲咁嘅嘢。 你未必系踩污糟嘢嘅，有时咧，尤其是你啲白鞋咧，依家咪好中意啲鞋边咧系好浅色嘅，同埋啲鞋底厚咧又中意有啲纹咧，咁其实系好难洗嘅，同埋你一定 要攞擦一擦噶。 系啊，咁但系咧，我唔系好中意自己对手掂住嗰啲即系 污糟嘢， 系啦污糟嘢咁样，尤其是如果你咧有 戴手套嘛。 咁你又嘥對手套啫。 咁你嗰對手套長期我係清潔嘅， 你用嗰個手套又要洗埋隻手套都出係咪啊？即係洗一樣嘢變咗洗兩三樣嘢。 唔係呢個係個人觀感，我係唔係好中意直接揾手掂嚟擦嗰個過程啊？咁同埋咧，因為你要諗一個適合嘅地點去洗啦，喺露台洗好啊，定係喺即係 浴缸？ 係啦，咁你又要再洗埋個浴缸或者再洗埋個地咁樣啦。 有陣時真係一洗 沖涼嘅時候洗埋咪得啦，浴缸 牽一發動全身啊！呢啲真 係，咁你覺得咧？你洗出嚟嗰啲即係只鞋踩咗咁多污糟嘢嘅時候，你要即刻消毒噶嘛？咁多做多好多嘢。咁我近來咧見到我朋友屋企咧有呢一樣嘢，好似垃圾桶咁上一大嘅啫，即係屋企講緊三十幾 cm 嘅垃圾桶啦，即係大垃圾桶啦，唔係小型嗰啲啦。叫做洗鞋機喎。 哇，咁勁！洗鞋神器就係傳說中嘅 乾洗濕洗啊，佢係 濕水 啊。 哇！但係咧嗱， 幾勁喎呢個？ 我見到咧， 你頭先啲聲都好平庸，好似，但係我自己幾中意，因為其實小弟屋企啲波鞋都真係太瘋狂啦， 你肯定啦， 係太瘋狂啦。 尤其是你打籃球嗰啲鞋都難洗， 洗唔洗得㗎？籃球嗰啲又高筒又剩。 係 嗱，我見我個朋友咧就真係乜鞋都洗嘅，嗱布鞋啦、波鞋啦，跟住之後佢打波嗰啲鞋。 死啦！我好想買咯，已經。 同埋咧，其實洗拖鞋先洗，都好快手。 皮鞋應該唔得啦， 皮鞋就唔得啦，本身皮就唔洗啦。 皮鞋、高踭鞋唔好抌。 先問下個功用同埋。问下个售价先，即系功用系咪真系洗出嚟？唔好话还原度可以喂变翻新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冇可能嘅。不过啲污渍可以搞得到，以至咧喂还原度有得七八成咧，我觉得已经抵玩啦，同埋占地唔多。第二就系操作简便啦，呢、這个好简单 嘅。嗱，因为咧，其实讲翻咧，我朋友本身买翻去嘅时候咧，个原意唔系谂住洗自己啲鞋嘅，系谂住洗小朋友鞋嘅、 通常啲爸爸妈妈都系咁噶啦。 我以为。唔係諗住洗自己屋企啲鞋，諗住開鋪頭好似啲乾洗衣店咧，依家咪好興嘅，即係啲舊區嗰度咧，咪自助洗衣店嗰啲啊，自助洗鞋店咁啊嘛。 首先咧講下佢呢個機嘅結構咧，其實咧佢本身就好似一個垃圾桶咁上下大同埋高嘅啫。咁咧佢入邊咧個內籠咧就好似一個洗衣機咁。咁但係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好多嗰啲洗衣機咪喺側邊開門嘅。咁佢就喺上高開門嘅。 哦，揭蓋嘅。 係啦，入邊咧都係一個桶形嘅形狀，而中間。即系正中嘅位置，你洗衣机入边系冇嘢噶嘛，就是、一个内胆俾你抌啲衫落去啦。咁佢呢个内胆正中咧就有一个咧垂直向上嘅刷嘅。咁、那个刷咧其实有少少似人哋洗车屋嗰啲洗车器咧，咪、会有个 自助洗车嗰啲斜， 系啦系啦， 喺侧边慢慢 系啦。然后咧嗰啲刷毛咧就会有少少不规则嘅，即系佢唔系净系全部同一个方向嘅，有少少螺旋纹嘅。咁、有个刷就喺中间啦。咁、当佢洗嘅时候咧，就将啲鞋摆喺个桶。即系个刷就喺正中间啊嘛，咁换言之，啲鞋就会系围住个刷咁样嚟摆啦。嗱，咁佢咧初初洗小朋友鞋咧，系即系洗都十对咁上下嘅鞋的。 佢一次过可以抌都系两三对嘅啫。 大人鞋咧最好咧，我自己觉得咧就一对一对洗会啲，因为我成日觉得会棘住。 同埋佢啲污糟会互相交换，交换污糟啊。 系啦，佢开初咧洗小朋友鞋咧，就无论系拖鞋啊、布鞋，你知道小朋友啲鞋好多质地噶嘛，有啲波鞋仔咧，有啲系用布做嘅软绵绵嗰啲啦，或者拖鞋可能系胶质地咧，佢就乜都抌晒落去洗。咁又 OK 喎，洗出嚟，因为佢本身啲鞋真係好污糟啊！我阵间俾张相你睇。 喂，但係係咩出㗎？内地出嘅呢、這个 系啊，佢呢一个都係内地出嘅。咁、但係价钱呢，即係我自己觉得唔算贵啦，都係数百元啦，五百元留下嘅。 OK 喎、唔过一千 元。但係呢，因为你真係可以悭咗好多功夫，同埋你真係唔使用着手去掂啊。 系系。 咁你只需要即係将水啦，佢有去水位嘅下底度，即係唔使自己再倒咁样嘅。又可以摆到清洁剂啦，咁样。 即系洗衣机咁嘅样， 就其实真根本就系一部迷你洗衣机咯，但系就攞嚟洗鞋嘅咯。 哦， 系啦，咁但系佢嗰个刷咧，又真系神奇地咧，佢靠住转动，即系同洗衣机运作模式一样噶，都系靠转嘅咋。 系， 咁又真系唔知点解可以刷得咁干净。 干嘅， 因为咧我个 friend 嗰啲鞋咧系讲紧万年嘅白鞋。 其实如果 Barbie 你肯用手洗，你都可以洗得咁干净。 系啊，但系唔使用手洗啊嘛，依家。 系啊，其实洗鞋真系好攰啊，我都有试过。 过洗，所以阿 Barbie 呢个神器，我想试下。喂，同埋几嚿水啫， 系啊， 即系唔算太贵啦。如果你话啊成千蚊咁，我都觉得自己未必肯去。 唔系净系嗰个机嘅问题，系啊，系你要揾位挤个机嘅问题。呢个第二个问题啦， 摆鞋柜隔篱咯，系啊，抌咁啲鞋，抌咁啲鞋换部洗鞋机咯。 系啊，OK 嘅。同埋咧，佢好笑嘅，即系咧，我自己睇翻佢嗰啲嘅售卖嘅介绍咧，就话咧佢都有唔同嘅功能，即系洗衣机咪有都系唔同功能嘅，有时咩烘干啊， 咁佢有冇甩干嗰只鞋嘅功能啊？ 嗱，呢个咧我就未仔细研究到佢有冇甩干对鞋嘅功能啊。 水对对咁咪有排干， 系咯系咯系咯。 咁 尤其是香港咧好潮湿啊，点解话少人洗鞋咧？你洗完之后，喂，听日落雨，咁你噏住，噏住好臭。 今日系洗鞋嘅绝好时机， 仲要系朝头早洗咧， 相对湿度48%。嗱，红色火灾已经经过信号生效，系咪好快 干？攞出去晒啦，系。我暂时就未见到佢系有呢个烘干嘅功能啊。 哦，即系都系要摆露台啊，嗰啲骑楼嗰啲。 佢只系帮你负责洗个工序咯， 咁都好好噶啦，系啦。睇下有冇啲视频片可以俾我哋睇下。 我阵间俾你睇下啦。 啊，几好啊吓 ，Barbie 呢个都有，我 OK 啊，你 O 唔 OK 啊，小白？ 我会选择翻自己洗。 OK OK， 系咁啊，亲力亲为同埋假手于人啊， 系啊， 即随穿便。 OK。 在已经午夜，谁知你号码？为何每夜要躲进去共谁招下？埋藏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爬？不想听你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到场大家。不想听你风话，人难受多准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从我吧，仍然自称单身吗？你都不肯承认吗？只知道我痛苦不止一晚。我又面对吗？要是再拖，可能还会更差。哑忍会有用吧？谁令我流泪似乱爬？想听你谎话，就让我放下你好吗？可以静静到场大家。不想听你谎话，人难受到尽时才能放弃吧。只需讲句好吧，就让我放下你跟他，离开有什么可怕？难道我仍能和你不分手对吗？是错，仍然迷信可抵挡变化。 为你送上呢一首嚟自刘子石嘅《离开有什么可怕》。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朝头早9:54快啲揾翻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嘅客户出嚟先。 阿玲啊，早晨。 玲姐，早晨。喂喂， 早晨早晨。系你好啊，你好啊，小白阿欧同埋阿芭比都喺度啊。 早晨啊， 早晨， 早晨。喂，早晨，玲姐。喂，玲姐，你去咗边啊？ 唔紧要，我哋试下再打多一次俾阿玲姐。 梗系啦，梗系啦。阿玲姐咧，今日都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系咪？小白应该系。 系啊，咁啊，芭比就揾紧佢啦。咁啊，都系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我最中意嘅啦。有阵时咧，有啲听众啊，最得意系咩咧？佢可以喺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介绍佢嗰啲叫做餐饮嘅，特别系煮法啊。 哦，系啊，系啊。 神系啊，嗰啲秘密嘅、哦， 即系有啲秘方咁样。 冇错，嗰啲嘅秘方咁啊，可以咧俾我哋参考下，我觉得几好，可以试下咧嗰啲嘅秘方，咁啊佢哋讲得出嚟嗰啲咧，都系我嚟啊，可能氹佢老公啊，氹佢仔仔啊，氹佢屋企人咧，非常之好嘅食物嚟嘅。 系啊，真系啊，可能头先咧，电话方面啊，接收唔系好稳定啦，咁啊，玲姐可能谂住揾一啲秘密嘅地方咧，同我哋倾偈。有阵时都系啊，你翻工你听电话，即系有啲 office 好静噶嘛，咁样系啊，即系再次接通咗玲姐电话，玲姐， 玲姐你而家喺边度啊？ 早晨 啊，喂，依家靓声好多啊，精神焕发啊，喂，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嚟啦！ 好开心，今日11月好多人生日， 系边个生日？逐个逐个讲嚟听下先。 好啊，8号就系我姐夫梅顺伟生日， 系生日快乐。 跟住10号就系我家姐阿青生日， 青姐生日快乐。 跟住12号就我姨甥孙阿黎贤志生日， 志仔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跟住又姨甥孙梁俊杰， 16号系杰杰生日快乐。 系跟住卢敬东，应该系我侄女婿 啊。哇，侄女婿，你成个族谱呢啲咁仔细，你都写低晒。侄女婿25号生日，你都知道。 系啊， 会唔会太过仔细咧，玲姐？点做到咧？ 系啦，做到佢写低咪做到咯。 咁多人 犀利啊！ 即系嗰啲辈份咁咪做到咯。 系喎，好嘢啊！ 咁但系可唔可以同佢哋全部庆祝晒先？ 可以， 可以啊！哇，好嘢喎！ 咁呢个真系犀利， 呢个真系犀利， 呢个真系犀利啊！吓， 嗱，跟住咧，卢柏宇29号生日，我个侄孙 系。 跟住我好朋友张琪30号生日 系。 跟住就我另一个四家姐就农历11月初1生日， 哇！农历都系11月不过 系啊， 哇！犀利、啊。 跟住我侄女就12月1号生日， 十二月嗰啲12月唔好讲字啦，依家11月头咯、 啊。啱跟住啊嘛，佢29、31号啊嘛。 哦，好，唔紧要， 系咧、啊，一数到2020年1、2、3月逐个数咁样系嘛。 好 大，1月5号 我生日。 啊，几时你生日话、啊、玲姐讲多次。 1月5号 。哦，好啊，咁我记得先，系睇下记唔记到，到时咧祝下你生日快乐啊嘛。 嗱，跟住最后一个啦。 系系系。 老公， 你老公系嘛？ 今日生日。 哦，今日生日，老公今日生日系嘛？ 系 啦，哇！你好嘢，你听到讲老公，我听唔到， 好难听到，不过咧都听到。 宝物寻归底啊，即系将最亲爱嗰个嘅祝福咧摆 最 后。 你今日咧拣咗只好好听嘅歌，就系谭炳文嘅《旧欢如梦》， 唔怪之得拣呢只啊！ 老公系咪会唱住跳舞俾你睇？ 系啊，会唔会啊？吓，喂，玲姐。玲姐讲到呢度就停咗啦，嗱唔紧要，嗱咁好听嘅歌咧，当然啦，送俾玲姐同埋玲姐嘅老公啦，以致啊成屋企啊都可以听到呢一首作品啊嘛。哇，有啲炒豆嘅声音啊，听唔听到啊？小白好正啊，呢个有啲复古嘅感觉吓。 呢个系玲姐特登要求咧，要搵翻阿谭炳文嘅版本， 梗系啦，好一齐听下佢啦。 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缘比翼，至深一缕共情盟。 段爱盟。 哇，听翻呢啲作品咧，将我哋带翻去咧粤语长片嘅年代。 最开心啊，老公啦，听到呢只歌啦，可以旧欢如梦啦，系咪？跳埋舞啦， 系啦，旧欢得噶啦，唔使有新欢啦吓。OK， 大家开开心心啊，系啦，时 v 时 v。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再见。 好，拜拜。